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并没有确认沪伦通是否已经被叫停，亦都没有解释原因。他表示希望英方能够为中国企业赴英投资提供公平、公正、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为中英各领域的务实合作顺利开展创造适宜条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3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9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8点，升20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2.4，升6.8；小米集团11.22，升4.4；盈富基金28.7，升2.5。友邦保险84.7，升2.9；中国平安93.65，升1.55；阿里巴巴210元，升2.8；港交所260.4，升7.4；建设银行6.8，升7仙；美团点评103.5，升1.6；中芯国际12.7，升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1，英镑10.304。瑞士法郎8.042，澳元5.456，加元6.006，新西兰元5.237，欧元8.7343，每百元对港元7.1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1。港金现价报14,1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07美元，卖出1,52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太子道东啊，由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近日景泰街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三条路咧出翻太子道东咧都挤塞噶，咁包括界限街就塞到去书院道啦，亚街路街就喺路明道，码头围道咧就近天光道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由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喺景泰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三条线咧去翻太子道东咧都挤塞噶。咁影响到界限街啦，咁龙尾就近书院道，亚街路街出翻去太子道东啦，就排到近路明道，码头围道嘅车龙咧就喺天光道噶，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大道东湾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交通咧系正常噶。红隧九龙去香港咧就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就常怡道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绕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伟业街临时足球场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啦系傍晚5:51，听朝嘅日出时间啦系早上7: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喎、啊。 舒服都系其次，最紧要系安全。我屋企同成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冇僭建噶。 咁你租俾人嗰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啊。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 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唔会违例嘅。如果啲租客有咩事，我都唔安乐啦。要知道多啲，就上屋宇署网站啦。 2019年， 纵使我哋面对不同嘅挑战， 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 烟。2020年，我哋继续向前。 最好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尚未来， 与你期待更好嘅一年。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麟。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71%。天文台预计咧，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是18度啦，听日后日咧都是大致天晴嘅。咁再望远啲啦，礼拜日咧就开始多翻啲云咁啊，有少少微雨。咁但系如果讲温度咧，下个星期咧，全个星期咧最低气温都18、19、20度到咯，咁即系话咧，虽然好似冬天嚟到咁啦，咁但系即系呢个冬天咧就不太冷啊。睇翻天文台啦，咁啊佢哋嘅睇翻旧年全年嘅气温咧，嗱，因为2019年过晒啦，咁佢哋可以埋单计数咧，就系旧年啊平均嘅气温咧系全香港咧系24.5度啦，即系呢个系天文台总部录得嘅平均气温啦。嗱，呢个24.5度咧就代表住咧就系1884年以嚟啊，即系天文台有记录以嚟咧最暖嘅一年啊！咁大家都可能觉得好似好耐未冻过咁啦，咁的确系嘅，因为咧上一次寒冷天气警告咧已经系旧年嘅1月1日嘅事啊，即系足足有一年咁多啦。咁就算系最冻嗰一日咧，都系有11.4度嘅，冻得嚟都。咁而天文台咧就刚才讲啦，就系话个全年平均气温咧，旧年就破咗纪录啦，24.5度，比起旧纪录啊，4年前2015年咧，都系高咗0.3度嘅。咁所以咧，嗰个幅度都几高嘅。而跟住睇埋下个礼拜咧，好多时都有19、20度啦。咁其实喺冬天嚟讲咧，咁都系算温度比较高噶啦。好啦，讲完天气啦，都系要睇翻昨晚前晚喺香港发生嘅事啦。自由风，自由风咧就会系一阵到大概7、8点嘅时候咧，都仍然系会讲紧喺琴日嘅游行啦，同埋跟住发生嘅大围捕啦。嗱喺琴日嘅游行，民阵举办嘅元旦游行咧，咁呢个几乎都系常规嚟噶啦，即系基本上咧过去10几年啦，每年嘅元旦咧，民阵都会举办游行。咁当然咧就是、今年嚟讲咧，就系因为咗 過去半年的咁多嘅社會嘅衝突啦，今次嘅遊行啦，亦都係好受關注嘅。而呢次遊行咧，就我諗特別之處，大家都見到啦，就係、遊行去到大概下晝五點幾啦，即係行咗未夠三個鐘嘅時候咧，咁已經喺灣仔有一連串嘅衝突。衝突嘅起因咧，你可以話係首先咧就係有人咧係破壞咗喺灣仔附近嘅一個匯豐銀行嘅一個地面嘅一個銀行嘅一個分行啦，咁而跟住咧就引起轟動啦，咁另外亦都有人咧喺灣仔嘅中國人壽大廈咧，亦都破壞咗大廈嘅玻璃啦，跟住入咗去就破壞咗裏邊嘅咖啡店嘅，咁而結果咧就係喺呢兩件事裏邊咧都有便衣警員啦，亦都有軍裝警員啦，係去到阻止嘅時候啦，咁啊，亦都係引起一啲警察同埋示威者之間嘅一啲對罵，咁而警察咧就係喺其中喺人群密集嘅地方咧就掟咗個催淚彈啦，咁當然啦，警察就話咧當時係有人向警察咧係掟水樽同埋咧有人掟磚嘅，咁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遊行咧係停咗一陣嘅，咁跟住咧都行得翻，咁但係咧到咗冇幾耐之後咧，亦都警察所講咧就係喺遊行嘅銅鑼灣嗰邊咧就係有人係設立咗路障啦，有人掘緊地磚啦，同埋繼續有人咧係放火啦，咁所以咧佢哋係中止咗琴日嘅遊行嘅，咁警察嘅講法咧就係話暴徒就扼殺咗市民遊行集會嘅權利，暴徒騎劫咗依次嘅遊行，並且係用和平嘅示威嘅市民咧係做掩護嘅，而民陣嘅講法咧就話冇理由咧係有一小撮人咧係破壞咗秩序咧，就將成個遊行係取消，咁影響咗成個市民嘅遊行嘅權利啊。咁而最觸目嘅咧，應該就係琴日夜晚八點幾啦，喺銅鑼灣崇光對開嘅軒尼斯道嘅路面上面發生嘅事啦，咁因為咧警察似乎咧就同以往嘅一啲嘅拘捕嘅手法有啲唔同啊，咁過去咧就係通常係用一個驅散人群嘅方式啦，咁喺遠處發催淚彈，咁等啲人就自己散開啦，咁今次咧就係喺兩邊咁樣包抄啊，咁係令到咧一啲喺行人路上面或者喺路上面嘅示威者或者系普通嘅市民咧，都冇地方走嘅时候咧，就企喺度咧系等警察去查噶。咁当时咧就喺崇光出面嘅路上面咧，警察今日嘅公布咧就话截查咗464人嘅，里边咧系包括社工、包括记者啦、包括一啲义务急救员啦，亦都包括示威者啦。嗱，警察就话当时有示威者向警察掟砖啦，咁另外都睇个样咧。似乎都有啲係普通嘅市民嚟嘅，咁全部咧就被圍困喺裏邊啦，截查啦。嗱，警方嘅公佈咧就係話，琴晚係截查咗喺銅鑼灣啊，截查咗464人，拘捕咗正式拘捕咗287人。因為經過幾個鐘咧，咁警察咧就係喺現場咧就初步盤問啦，咁就放咗一啲專業嘅記者啦，亦都放咗一啲有證嘅義務急救員啦，咁剩翻落嚟嘅咧就有287人係警察話咧佢哋會被控非法集結嘅，咁嗱呢個數字咧其實就已經係平咗287人呢個數字咧就平咗11月11號啊，舊年即係三罷嗰一次嘅單日拉人嘅記錄噶啦，咁嗱。剛才所講都係銅鑼灣拉人嘅人數啦，咁警方就冇詳細再講其他地方拉人嘅拉咗幾多啦，咁相信咧可能啊嚇，琴日嘅2020年1月1日喺示威現場拉嘅人數啦，咁可能係呢六個幾月衝突以嚟最多嘅一日啦。嗱，咁成個當時發生嘅情況咧，警方又點樣解釋咧？咁喺今日嘅警方記者會裏邊咧，佢哋都答咗啲問題嘅，大家聽一聽。 警方是絕對希望集會和遊行是和平理性地進行，但很可惜在遊行起步不夠兩個鐘就已經發生多宗的暴力案件，大概四點鐘的時候在軒尼斯道一些咖啡店和一些銀行已經被一小撮的暴徒破壞，亦都有些櫃員機是被整爛的，當我們警員去到執法的時候去拘捕的時候，有一班围观的人袭击我们的同事，向我们掟硬物， 当警方做完拘捕撤退的期间，暴徒再次去破坏同一间的银行，亦都在湾仔架设了路障，令到这个游行是无法和平地去进行。主办单位其实当时是没有能力是确保现场情况的安全，他们都是叫不停这一班的暴徒叫他们收手。基于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风险，我们警方认为如果游行继续，在现场参与和平游行的市民的安全是会被暴徒所威胁，迫不得已之下，我们唯有和主办单位商讨终止这个游行，他们亦都同意。最后我们警方的防线是在大概晚上六点半才开始在由军器厂街正式推进，期间我们是不断地去呼吁在场的人士离开，我们是去到差不多晚上的七时，我们先是用催泪烟去驱赶一些向我们投掷汽油弹的人士。我们去到当晚的八点钟，即是说民阵叫大家散去已经是两个多钟之后，我们警方先至截停还未肯离开的人士。在铜锣湾昨天我们是截查了464个人，而最终拘捕的人数是287人，他们拘捕的罪行是非法集结。 即係當時有啲乜嘢觀察，就係覺得呢464人入面都係參與緊一個非法集結啦，同埋一個即係破壞社會安寧。咁民陣啱啱就開咗記者會，就批評即係警方呢個做法就係濫暴。我點樣去回應呢？ 下午嘅六點半啦，我哋係喺軍器廠街嗰度係有一條防線嘅。而我哋嗰條防線咧係不斷地向呢一個東邊推嘅，確保一啲違法、一啲暴徒，我哋係可以成功驅散或者拘捕佢哋。當我哋呢一條防線一路推進去到銅鑼灣一帶，大部分嘅人士見到我哋呢一條防線已經係離開咗。咁過咗唔夠大概十至二十分鐘咧，有一班人咧，大概為數幾百個啦，就刻意出翻嚟呢一個地方。佢哋係有堵路、有叫囂、有向我哋啲同事係掟硬物嘅。期間我哋防線嘅同事咧，亦都係有俾咗好多次嘅警告，話咗俾佢聽呢一個係一個非法嘅集會。要求他们即时离开现场，我们警方才正式开始作出这个截查。其实我们在现场是有做到一个调查，一些我们相信和非法集会是没有关系的人，我们即时已经在现场放了。那我们绝对不同意这个滥捕。 咁刚才听到嘅咧，就系今日啊，四点钟嘅警察记者会里边啦，几位嘅警察分别就系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另外就系高级警司负责媒体联络及传讯嘅江永祥，同埋行动部高级警司汪威顺，同埋港岛总区高级警司负责行动嘅吴乐俊啊。刚才就系四点钟今日嘅警方记者会，大致讲过嘅一啲要点啦，就讲翻琴日发生嘅事啊。好啦，喺电话里边咧，我哋有阵。地社工林小姐嘅，林小姐你好， 你好， 系你好啦。咁你就系、是、嗱，当琴晚就系喺轩尼诗道喺 SOGO 对开嗰度现场被截停，后屘就放行嘅一位阵地社工啦。你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嘅即系开头嘅时候，警察啊埋嚟封锁嘅时候发生乜嘢事？嗰阵时情况系点啊？ 其實個場面咧都幾混亂嘅，因為一開始警方就推進啦，咁所以其實啲人群就慢慢向後咁樣散去，咁啊突然間有幾位警察咧就向前衝，咁就喺 City Bank 嗰個門口位度就拘捕咗一啲青少年嘅，咁我哋就會想，即係人群咧，因為嗰陣佢已經 set 咗一個防線，咁人群就行唔到啦，咁同時我哋都去上前了解一下發生咩事嘅時候咧，咁警方就開始推嗰條防線，就叫啲人向後啦，要人走啦咁樣。咁但其實與此同時，後面即係喺 SOGO 近嗰個馬路位嗰度，亦都有條防線，咁亦都係唔俾市民去離開咁樣咯。 嚇、啊！即係兩邊夾攻啦。咁嗱，個問題係當時嗰啲市民咧，當時即係其實做緊乜嘢？嗰啲係咩人嚟嘅？你見到？ 其實咧，我留意到啦，有啲係真係普通行街嘅市民，有啲甚至係老人家著住人字拖落嚟買生果咁樣都有嘅，即係好多都係路過嘅啫。 咁你嘅身份就係陣地社工啦。咁當時你自己又點樣反應？ 咁當時 時候咧，因為我哋係想去了解一下嗰個被捕嘅年輕人個狀況係點樣啦。咁但係因為警方就要 set 防線，要我哋向後，唔俾我哋向前。咁我哋都係跟翻佢講話向後啦。咁但係突然間就將我哋圍咗喺中間嘅。咁而問佢哋係而家係做乜嘢咧？係冇警方回應我哋咯。 嚇！咁當時咧全部人咧係企喺咩地方嘅咧？企喺行人路啊，定係喺馬路上嘅？ 全部都是在行人路的，其實基本上連大部分的記者都是在行人路，因為那裡有個巴士站，所以其實那些人是不會出了馬路咯。 即是 你見到是馬路沒什麼人的，但是警方就說當時在那個位置附近是有示威者向他們扔東西的，你見不見到？ 我當時是見不到的。 咁當警方推進的時候，根據警方的講法就是他們有警告示威者要離開的，你當時又 會不會聽到這些警告？ 他有讲，因为当时候他有曾经讲过话，即系不要再集结啦，要你之后他就开始推进。咁其实他一推进，其实啲人就已经系走紧噶啦，只不过他之后在后面 set 防线，咁啲人咪走唔到咯。 警方的讲法咧就系、是、因为嗰个游行咧就已经话解散咗啦，早喺头先讲嘅情况，可能都成两个钟前啦，就话解散咗噶啦，两个几钟啦。咁警方的讲法刚啱啱喺记者会上面讲咧，就系话其实已经驱散咗噶啦。咁但系嗰班人咧，即系喺刚才所讲四百几人啦吓，即系我谂加加埋埋，警方讲法喺铜锣湾就截查过四百几人啦，大部分都系 Sogo 出边啦。咁佢话嗰班人咧就系刻意行翻出嚟嘅。你自己見到佢哋或者你見到嘅情況係點？ 因為我到達現場嗰陣咧，其實已經係喺個即係群眾同警方有啲對峙嘅情景。咁但係其實群眾冇做任何衝擊嘅行為啦，亦都冇 set 路障啦咁樣嘅。 圍困咗喺度啦。咁嗰度你見到你都喺當中啦，你見到嗰一個位係大概幾多人啊？ 我哋嗰個位置應該都有百幾二百人左右嘅，因為我知道佢另外前少少同埋對面馬路都有。 咁嗰百几人啦，你见到你周围嗰啲人系咩人多？ 我周围嘅主要都系普通市民咯，有啲系啱啱收工嘅，有啲系食完饭落嚟嘅，有啲系住附近嘅。 咁有冇啲系即系戴住面罩啊，或者系全身黑色嘅人喺度啊？ 我见唔到，我附近嘅都真系普通嘅市民，即系着翻平时嘅衫啊，冇特别系着全黑啦，系啦，有啲系老人家咁样咯。 你覺得點解嗱？當時似乎周圍都有警察啦，佢哋仲喺條行人路度行。你見到嗰陣時，佢哋大部分人喺度做咩嘅咧？ 其實係有一啲咧，我哋留意到係真係啱啱食完飯出嚟，因為嗰個鐘數八點零鐘喺銅鑼灣，咁啊公眾假期係啦。咁有啲係啱啱收工嘅啫。 咁你見到咧，就係話警方咧就話嗰四百六十四人啦，其實就喺銅鑼灣好多不同嘅地方啦，你嗰度係其中一個位啦。咁最後就係喺現場咧就喺度調查啦，或者盤問啦。咁最後咧就拉咗二百八十七人嘅。咁你喺現場見到嗰啲人，即係警方點樣同佢哋點樣喺呢個環境之下，即係了解佢哋究竟有冇犯事咧？ 其實咧，當刻警方就係、是、即係要我哋排好隊啦，咁之後就要查我哋身份證啦，檢查我哋嘅隨身物品啦，同埋有做清微嘅手身啦，即係睇我啲衫袋有冇嘢啦。咁、然之後就會問你喺度做乜嘢。咁你答完佢之後咧，我都唔知佢準則係乜嘢嘅。咁有啲佢就會放，有啲佢就會被拘捕咯。 你見到嘅咧，即係譬如有啲拉咗嘅，有冇啲特別嘢可以觀察到啊？點解會拉？ 其實係冇嘅，因為我哋自己陣地社工一隊都六個人啦，係喺當刻被圍捕裏邊，咁其中有四個係釋放嘅，有兩個係被拘捕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因為係一隊人啦，所以我哋搭嘅嘢啦，甚至我哋帶喺身嘅嘢都係一模一樣嘅。咁但係就佢選擇拘捕咗兩個，就放另外嗰四個咯。 會唔會拉咗嗰兩個，或者佢哋冇證咧？會唔會係咁啊？ 唔會嘅，我哋一定係攜帶社工證、身份證出街嘅。 嚇！咁你哋當場有冇問點解拉咗嗰兩個又放咗我哋四個咁啊？ 因為當時他已經不讓我們回頭了，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去到後期才知道原來那兩位同事是出不來的。 是那整個過程呢都歷時幾長時間的，幾個鐘 大概整11點12點我想他處理所有人已經差不多1點了、 那即是整超過三四個鐘全部人即處理完 了。是啊是 啊, 是啊， 好啦，你喺現場一路見到成件事發生啦，你點樣評價警方呢次行動？ 其實咧就係感覺到警方佢個部署好混亂啊，即係我唔知佢係有心啦定係無意啦，就見到前線警員即係 是前排和后排的沟通都很缺乏的。当前排警员叫民众向后退的时候，但原来后排已经 set 了防线，那其实那他想民众去哪里走呢？即是他要我们散开，那可以散去哪里呢？还有其实我们有其他同事在其他位置都有曾经叫过警察去交代下，因为其实这些民众很多都是走不及啦，或者甚至是刚刚食完饭出来啦，这样之前他们又放了催泪弹这样。咁其实佢想点样做呢？其实佢係想拘捕呢班民众啊，就係纯粹想调查啊，想登记定係点样。 睇个结果就係佢哋想即係围困咗喺度之后就截查，然之后睇下有冇问题，查下袋咁样。 係啦，咁但其实当刻呢，即係在于无论我哋喺即係个封锁线里面嘅市民啦，定係封锁线外面嘅市民呢，都係冇人知道警方想点样㗎。即係我哋问佢，咁而家係你想点样呢？咁佢又冇人答我哋㗎喎。是啦，咁曾经其实係有传媒联络嘅警员呢，係行即係我因为我哋同事喺开咪度去问警方其实你而家想点啦。咁曾经有传媒联络嘅同事係行过去諗住答嘅，咁但係因为有在场都好多其他群众啦，咁佢哋都好担心里面嘅情况，咁就可能有啲大声嘅查询嘅时候呢，就突然间有一个河暴警员就拎住啲胡椒就向前啦，之后冲啦，就喺度喷。咁之后所以传媒联络就冇再行返过嚟去解答我同事嘅疑问囉。 係啦，剩返20秒时间，你被拘被拉走返去警察嘅两位你啲同工阵地社工而家情况点呀？ 暂时已经见咗律师㗎啦，係。 告佢乜嘢呀？有冇讲？ 我哋未知嘅，係啦。 係未知道。好，唔该晒你林小姐。是林小姐是昨晚在 SOGO 现场的阵地社工，警方就说未作检控的，就以非法集结的罪名是拉了他们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交代除夕夜和元旦日示威冲突清场行动，警方昨晚在铜锣湾截查464人，当中287人被捕，其余177人获放行。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表示，警方过去两日拘捕大约420人，年龄介乎12至81岁，他们分别涉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重有攻击武器、非法集结和刑事毁坏等。他说被捕的12岁学生仍然就读小学，被控除夕夜在太子道西和弥敦道交界参与非法集结，对此非常担心，质疑是谁个诱使他参与犯案。郭家全又说，大批蒙面人士过去两日四出破坏，包括将圣诞灯饰拆下堵塞路面，银行柜员机被纵火破坏，有警车被纵火，亦都有市民同黑衣蒙面人争执的时候被围殴。消息指早前到过武汉正在屯门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的女子，现时已经退烧，肺部 X 光影像清晰。据了解，那个女子在圣诞节假期期间到过武汉，并没有到过市场，到过街市。消息说那个病人情况稳定，禽流感和沙士测试结果呈阴性反应。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早前确认出现多宗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大多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当中7人病情严重。台湾军方一架载有13人的黑鹰直升机在飞行途中失事，军方证实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人罹难，另外5人生还。蔡英文总统争取连任竞选办公室发声明，表示由于今次事件，蔡英文作为三军统帅和行政团队正以全力进行救援并厘清事故原因。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即日起3日将会暂停选举造势活动和相关行程。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亦都发声明，表示因为军方发生重大事故，韩国瑜原定今日的录影专访和明日公开行程都将会取消，希望让社会资源和政府团队能够全力投入救援工作和厘清事故原因。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原定今日下午的公开行程都将会取消。 澳洲山火持续，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宣布，由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八点开始进入紧急状态七日，以便当局强制疏散、封闭道路，以及竭尽所能保障居民同财产的安全。由去年九月至今的山火，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总共造成十八人死亡，仍然有至少十七人下落不明，超过1200间房屋烧毁。部分城镇的物资供应短缺，油站大排长龙。总理莫里森早前在新年讲话中表示，山火带来的困境可能仍然将会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同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较早前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景泰苑嘅意外事故咧，喺几分钟前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噶，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景泰苑较早前有意外。現在現時已經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龍尾去到九龍城迴旋處。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的九龍入口而家近住收費廣場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方面，喺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油麻地嘅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咧，近住弥敦道后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海宏道。之后提翻大家啦，喺车公庙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嘅慢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车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系咩原因，都唔应该打人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系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啊！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过去几个月，大学校园成为反修例风波的风眼。新一年来到，各间大学亦都陆续开学。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有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分享在反修例风波以来他的所感所想。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自由风，自由风咧，个几钟头咧都会继续同大家讨论啦。琴日啊元旦游行嘅事啦，包括咧就系警方就系中途咧就系腰斩咗呢次游行啦。咁喺铜锣湾咧就截查咗400多人，亦都拉咗287人嘅。而琴日嘅一啲发展啦，亦都包括见到啦，就系有黑衣人咧系破坏汇丰银行啦，亦有人咧喺最高法院嘅建筑物外啦，墙外咧系写上一啲法治已死同埋侮辱法官嘅字眼啦。咁其中对银行嘅破坏，除咗一啲嘅提款机啊，同埋一啲理财中心之外咧，喺汇丰总行门口嗰两只狮子咧，都被人淋咗油啦，同埋贴咗一啲标语啦。咁喺晚上咧，其中一只狮子咧就系被人放火烧起上嚟噶。咁不过咧就 同做嘅，咁烧完之后咧都冇乜大碍嘅，咁今日咧就开始清理噶啦，咁都喺个外貌咧都清理翻噶啦。好啦，各位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边咧有李先生啊，李生 系啊，你有位啊，琴日我响观塘搭船去北角啦，谂住即系会人多交通挤塞啊嘛，咁咪喺北角嗰度行去维园嗰度啦，咁去到维园六点啦，我谂住都系过百万人游行噶啦，六点钟起程行到去车打公园啊，八点啊，啱啱条数啦，系咪啊？点知咧啲人话维园啲人咧俾警方驱散晒，转头喺五点半咧都好多人嘅，但系逼满晒人嘅，挤满晒人嘅。咁剩翻有一两个人喺度休息咧，咁讲个消息俾我听啦。咁我唔系去食饭咯，食完饭都系七点零钟噶啦，七点零钟。咁咧好行咗上天桥，咁我见到警车咧冲过嚟，即系响普罗嘅对出嗰度电车路嗰度行人路啊，咁样制服咗几个人。咁住个呢个要向前再冲啦，啲防务警察去到冲到去中央公园中央图书馆下边嗰度行人路嗰度啊，又制服几个喎。咁我见到啲市民啦，都系向行人路嗰度啫嘛，有咩犯咗啲咩罪啫？ 嗰啲人做紧乜嘢啊？ 我上咗天桥啫，有冇啊？唔系俾佢拘捕咗啊？咁就好惨啊！咁 制服嗰啲人， 咁样警方嘅做法系好唔恰当咯。 系啊。李生， 黄皮游行噶嘛？ 系啊，你见到制服啲人系咩装束，同埋当时佢有冇嗌啊？咁样 冇啊，咁样啊，警方只要佢哋跪响地下啊，即系踎响度啦，咁啊只手抱手抱住后脑啦，咁样。咁样我啊影咗几张相嘅啫， 系乜嘢装束啊？ 跟住都有恐惧啊，会唔会警察狂起上嚟走上嚟天桥捉人咧？咁样 系咪黑衣人嚟噶？ 响维园嗰边嗰边行人路行去搭地铁咯，咁离开咗， 咁啊走咗啦。好，唔该晒你，好多谢你嘅观察。跟住电话里边有欧阳先生，欧阳先生你好， 系 请讲。 嗰度系琴日嗰度，其实咧去到我哋由两三点开始出发要去啦，係好多人好多人。咁仲因为200万嗰次又去到嘅，其实呢今次呢仲好似仲犀利过嗰次，仲难去。咁变咗你要去天后站嗰边再出。咁呢变咗呢就塞得好紧要，其实好多人。其实嗰度三个钟头先去到嗰度。咁然之后喺五点零嘅时候听到消息呢，其实啲人係走唔晒嘅。佢就话两个钟七个两五点半至六点七点半，咁就有两个钟俾佢疏散呢。其实你諗下去嘅时候呢，就由两点几都去到五点几先知道嗰个消息，嗰度三个钟头。咁再去，咁啲人去到嗰度就即係梗係出咗嚟就要行㗎，冇理由白去到嗰个天后再出返嚟㗎，即係走㗎嘛。咁我哋起码都经过维园再去铜锣湾嗰边，咁就行，继续行一橛。咁佢出事嗰度咧，我哋就走啦，咁或者走都系要噶。咁变咗咧，其实好系走唔晒，根本就系、 是。正警察就系想你唔好行啊嘛，连嗰段都唔好行啊嘛，即系个游行已经取消咗啊嘛，即系五点几嗰阵时。 佢都要俾人走嘛，三个钟你谂，如果我哋就算喺嗰度走，都要三个去嘅时候要三个钟，但我再走嘅时候都要三个钟噶嘛。咁佢就话两个钟走，其实走唔晒，嗰度几剩超过100万人噶。其实真系唔止100万，我即系嗰度估计可能民阵佢数嘅时候净系数到五点嗰阵时到。其实后面仲有啲人，好多人嚟紧噶嘛，好多人喺我啲朋友，啲朋友喺尖沙咀度搭船过嚟。 即系你讲紧成五六点嘅时候，仲好多人去紧。 好多好多，仲喺一啲北角，好似头先嗰先生讲喺北角搭船过嚟。有啲喺尖沙咀搭船过嚟，咁。佢根本嗰度排晒队过唔到，好多人嚟唔到，走唔到，根本。 好，明白。好，多谢。系点啊？点啊？讲埋。 咁即佢有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咁多人出嚟就话，最重要就系啲人系你你冇承认你自己系警暴啊嘛吓。佢嗱有一样嘢一定要问嘅就系，佢如果用警察去捉嗰啲人。是要打头的，打到流血的。其实打头人家玩 MMA 比赛啊，都不可以打后脑的。打后脑会死人的。那其实他这样是不是犯了警例呢？肯定是的，但是没有人承认。他胆如果就算拘捕他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打头已经是判了他死刑。但你拉他是未审他的嘛，那没理由行过死刑。 啊，呢样嘢就警察系冇承认过打头系会死人嘅。 嗯，好多谢欧阳先生啊。咁嗱，刚才欧阳先生讲到打头呢个画面啦，琴日喺轩尼斯道都有一个嘅，咁见到系一个睇嚟都系一个上咗年纪，可能都头发有少少白噶啦，又未必系好年长嘅示威者咧，咁就被警察系叫佢喂翻上行人路啦。咁见到个示威者其实就已经系掉头咧，慢慢行紧啦，就见到咧系有警察咧系着住制服嘅警察咧系攞住警棍系打咗落去个头度噶。咁嗱，呢个画面都几清楚。今日咧记者会上面咧，亦都有记者问到警方呢一件事点睇啦。咁其中佢大致嗰个讲法咧，就系话其实成件事咧，譬如啊，个示威者咧，佢喐紧噶嘛，一路喐紧，咁所以咧，警察个警棍打到落去嘅时候咧，咁可能啊个示威者喐咗啦，移咗位，咁啊打咗落去一啲本来佢唔系想打嘅地方。大致警察嘅回复就系咁嘅意思啦。嗱，咁琴日嘅发生喺轩尼斯道，即系话刚才所讲啦，就系喺崇光对开嘅轩尼斯道咧，就截查咗成都有几百人啦。咁当中被截查嘅咧，亦都有记者嘅。咁嗱，记者咧就警方嘅讲法咧就话尊重采访嘅自由同權利啦，咁所以咧，傳媒聯絡隊咧喺現場係有同前線指揮官咧係溝通嘅，咁亦都安排咗三個位置俾記者拍攝嘅，咁啦，包括咗就係軒尼斯道及利源山道交界、東角道同怡和街交界，同埋波斯富街及軒尼斯道街交界。咁警方嘅講法咧就係話你有睇現場直播咧？都見到㗎啦，係清楚拍到現場嘅情況嘅，咁就話咧會喺採訪同埋佢哋行動之間取得平衡啦，又希望傳媒諒解同互相尊重啦。咁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嘅，楊建興你好啊， 係啊，你好啊， 咁嗱，警方咧剛才仲講過咧，就係因為有啲傳媒有啲記者都話好遠，影得唔清楚。咁警方嘅講法咧，就係因為話要顧及到咧，又驚有人搶犯啦，又驚要顧及記者嘅安全等等啦，所以個封鎖線就比較遠啲。係啦，點睇咧？嗱，警方嘅講法嚇。 嗱如果真係即係顧及記者安全咧，就我諗呢個真係最大嘅笑話啦嚇。因為即係過去嗰幾個月間咧，記者前線記者面對最大嘅一個威脅咧，其實就來自即係前線嘅警員嚇。即係如果真係咁關心即係記者嘅安全咧，佢哋自己即係前線嘅警員咧，即係唔好即係用啲胡椒噴霧啊，甚至即係其他啲橡膠子彈、布袋彈啊，即係嗰個角度先啦，呢個第一點啦嚇。第二點咧就係記者其實工作一定都會有一定嘅風險啊、危險啊，即係呢啲場合咧混亂咧。我諗專業記者其實我哋都知道自己應該揾一個咩嘅位置嚇。咁由翻佢哋嚟，即係所謂去話呢啲位置係危險嘅，咁咧就不如就你去隔離街啦。如果係咁嚇，如果係咁嘅話咧，根本就採訪唔到嚇。即係我諗呢啲説話咧，即係太多，即係呢啲所謂即係官方嘅解釋咧。其實都真係好似好多坊間講話，即係講緊即係警方係講緊大話。越嚟越清楚咧，其實去到呢啲拘捕。做一啲即係拘捕嘅一啲行動嘅時候咧，佢哋係越想越少記者喺現場越好，甚至係冇。嗱，過去一兩個月咧，我哋記得即係其實都有一啲場合都見到咧，佢哋係封鎖咗啲地方嘅啦。我如果我冇記錯咧，元朗啊，試過就追到入去咧，所謂一啲巷仔咁樣，就話好窄啦，咁咧就嗰啲地方好窄啦，咁啊趕曬啲記者嚟到好遠，完全影唔到。出咗嚟啲片段咧，就係可能喺啲附近嘅一啲住户，咁有啲佢自己影咗。或者有啲唔知會唔會係即係俾咗啲地方俾一啲記者佢哋去拍。琴晚嗰度我自己喺電視見到嘅啲片段咧，都係樓上咁樣影落，高位影落。 警方就話其實你睇直播影到喎，見到㗎咁，佢係話都有位見到㗎喎。 嗱，如果咁樣都叫做佢哋口中嘅或者係警察通例裏面話配合傳媒採訪咧，我諗亦都係真係好大嘅笑話嚇。咁當然係啦，即係如果你唔俾我即係封咗啲路，我諗所有記者都會係盡所有嘅辦法困難甚至係即係可能有一定嘅風險都好，咁要將嗰樣嘢拍翻。 出嚟。咁你唔可以話，最終你都有啲嘢影到啦，就話你係冇限制。咁嗰樣嘢係完全混淆曬。我哋其實你睇現場直播都好清楚見到佢即係拘捕咗啲人嗰時候咧，就開始封啦，然後就趕啲記者啦。係越嚟越清楚嘅，即係警隊而家前線係呢個行動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過去就一直都有啦，就係阻撓啊，或者係一啲嘅推撞啊。赤證啊，赤得越嚟越密啊！而家近排多咗嘅咧，就係封咗啲現場嘅區。嗱，咁呢個其實基本上同黑箱作業冇分別。 即係會擔心係，即係有啲嘢應該記者俾記者影到，反而大家就冇唔使咁多疑慮，唔使咁多嘢話唔清楚。 嗱，我諗個效果可能就啱啱相反啦。即係如果你係黑箱捉人。黑箱行動的話咧，就會係會越多嘅一啲猜測啦，或者即係最近特首林鄭所講嘅啊，好多啲咩假消息啊、假新聞啊咁，其實好多嘢係因為佢哋要封密佢，喺個暗角嗰度嚇，或者係將佢熄曬燈，或者係直情閂咗門咁嘅情況之下，啲人唔知道發生咩事。你咁樣拉咗即係一百幾十人。如果即係你唔安排一啲傳媒有一啲位置睇到當時發生啲乜嘢事嘅話咧，咁往後就會即係各講各又有啦，各種説法又有啦。咁其實呢個就係最終就係佢哋自己所講噶啦，咩假新聞啊、假消息啊咁樣。其實一切好多嘢咧都係佢哋自己做出嚟嘅，我覺得嚇。 好啊，唔該曬你，楊建興。 唔該 曬。楊建興係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专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消委会检测50款刺身样本，有样本验出寄生虫。 政府刊宪修例规管电子烟等产品。 多间银行取消最低结余收费。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专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2019年，世界风起云涌， 中美贸易战， 亚马逊森林大火， 日本令和时代开始， 全球恐怖袭击， 全球示威浪潮， 英国脱欧， 英国大选。 电视节目2019国际风云大事回顾，重温全球全年大事，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琴日嘅示威裏邊咧，即係完咗之後啦，咁另一個畫面咧都係好多人談論嘅，就係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咧喺伊尼斯道咧攞住個麥啦，咁佢就同警察理論啊，當時都唔係話好大聲，情況都係幾平靜嘅。咁個警察就埋嚟啦，就最後咧就係揭開咗佢嘅眼罩，就向佢嘅眼部噴胡椒噴霧啦。咁後屘許智峯戴翻，咁啊再理論，又再一次掹開眼罩，又再噴胡椒噴霧。咁連帶呢個胡椒噴霧咧，都係射向周圍嘅好多嘅記者嘅。而警方今日記者會上面咧，亦都有解釋，咁就係話咧，阿許智峯咧就唔聽勸喻咧，唔肯行翻上行人路嘅。 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琴日就被兩度扯開眼罩。同埋俾一啲嘅防暴警員直接咁用胡椒噴霧就射佢眼部啦。咁我想問翻當時啊，許議員當時係做咗啲乜嘢咧？點解警方要咁樣即係扯開佢眼罩射佢咧？ 大概晚上7:00啦。咁其實喺呢個嘅銅鑼灣怡和街同埋呢個波斯富街附近啦。咁我哋同事咧就喺度進行掃蕩。咁又係有大量嘅人咧係唔聽從指示啦，繼續去堵路叫囂。同埋挑釁附近嘅一啲執行職務嘅警務人員，當時我哋同事亦都多次就嘗試用我哋嘅藍旗同埋黑旗作出警告啦，要求現場人士盡快離開，等條道路可以重開。咁去到8:00左右啦，咁我哋為咗恢復翻個道路上面嘅秩序啦，咁我哋就開始進行驅散。你所講嘅嗰名男子咧，就喺過程裏面就拒絕離開嘅。 唔離開不特止，仲要係唔聽從我哋指示。咁我哋曾經要求過呢名男子咧，就翻翻行人路啊。咁佢唔合作，咁啊作出一啲嘅消極嘅抵抗啦，繼續喺嗰度糾纏。咁啊，跟住我哋同事啊，曾經係同佢講，如果再唔離開嘅話咧，我哋可能會使用呢個胡椒噴劑去進行驅散嘅。咁啊，當時呢個人係有戴眼罩嘅。咁唔知係咪佢恃住自己又戴眼罩，所以唔係好怕我哋胡椒噴劑啦。咁所以咧，我哋同事咧係拉開咗個眼罩去使用胡椒噴劑，令到咧嗰個驅散嘅行動咧更加有效嘅。 好啦，刚才讲嘢嘅呢就係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嘅。佢口中嘅嗰个男子呢就係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许智峰你好啊。 你好你好。 係点回应呢？佢话你消极抵抗啦，话要赶返你上行人路。 我回应就係我根本冇抵抗。同埋我一直都喺行人路，佢完全係错误理解。我係喺一个行人路俾佢一路推我出马路，再推返去对面嘅行人路。咁所以就冇抵抗可言啦。咁第二，我係執行緊立法會議員職務，我表明咗嘅，我係監察警察，等佢哋唔好濫用佢哋嘅武力，我都表明咗嘅。咁佢第一就已經冇理由驅散我在先。咁所以其實從段片咧，客觀大家分析到嘅咧，其實佢咩驅散效果再強啲，呢個係荒謬啦。 但係當時咧，當時佢係驅散緊嚇，佢驅散緊喺嗰度嘅人啦，咁啊包括你啦。咁你當時你係咪或者而家覺得你係嗱？佢成日都話即係其他人都冇特權嘅，包括立法會議員都冇特權嘅。佢要驅散你嘅時候，你要走噶啦。咁點解你唔走咧？ 佢唔準確啊！佢唔係驅散緊人，佢係拘捕緊個別嘅示威者。咁、我嘅喺我眼前發生嘅就係有一位示威者就已經俾佢撳低咗啦。咁我就企喺嗰示威者嘅附近，咁就即係喝住話嗱，而家佢冇反抗噶啦，你唔好再用武力。咁我哋係監察住嘅。咁呢個時候咧，就有好多警員就圍埋嚟，就將嗰名被撳低咗嘅示威者就遮住啦，捉定人牆咁樣。跟住就不斷就向外驅散啦，即係將我同埋記者不斷向後推啦咁樣。咁我就要求話，我哋要企一個合理嘅監察嘅範圍，係睇到嗰位示威者嘅。如果唔係，就我哋就唔知佢係咪濫用緊一啲武力。咁淨係呢個過程係同佢理論緊，我都仲喺行人路上面。咁所以即係咪佢要驅散到所有記者同議員都不在場咧？呢、這個又會重演翻八三一當時嘅情況嘅，就係冇人知佢做緊咩不合理嘅武力。咁所以唔係所有驅散都係合法嘅警方。 嗱咁剛才江永祥嘅記者會上面，仲有一句頭先聲帶裏面我哋冇剪落去嘅。咁佢即係有記者就問啦，咁點解要拉開你個眼罩去噴啦？咁佢嘅講法除咗話因為即係咁樣可以達到更好效果之外咧，亦都類比啊。譬如話，如果你攞住有啲示威者攞住把遮，咁佢都會拉開把遮去噴噶啦。嚇，點睇呢個回應？ 我就係話客觀地，大家都睇到拉開嘅目的就係要傷害嘅眼睛。我自己感受到咧，就係一種出於仇恨或者泄憤嘅啫，就係咁簡單。咁第二就係我根本唔係示威者，我亦都表明咗我唔係示威者，我係議員，我履行緊我的職務。係咪都要咁樣對於一啲監察佢哋嘅公職人員咧？我都係公職人員嚟噶嘛。咁所以成個講法都係荒謬，呢、這個大話亦都冇人會信。 現場我見到都佢哋都有向在場嘅好多記者噴嘅係嘛？ 冇錯，記者同埋市民無差別咁樣噴咯。好似中緊殺蟲水咁，佢覺得自己。 嗱，咁喺警例裏面咧，或者喺好多次嘅示威場面衝突裏面咧，其實警方畫個防線出嚟咧，係佢話嗰度係防線，咁記者都要褪噶啦。咁你覺得呢次其實佢畫咗個防線出嚟咧，即係要聽佢話嘅喎，係咪咧？ 唔同意。第一，我哋唔係示威者啦，我哋係我係公職人員啦，其他記者都係監察警方嘅第四權。如果褪到一個位置，連你被捕嗰位人都見唔到嘅話，就正如我剛才所說，重演831的，他對著被捕人士是打啦，是甚至殺死了，我們都不知道。既然是光明正大的執法，為何不被全世界都看著呢？退到一個大家都看不到的位置，對他不好，對於被捕的人士更加是即不利。其實沒有必要，亦都不是他說合理就合理咯。 是啦，那你昨天就在一路都在軒尼斯道那邊、銅鑼灣那邊監察著的情況，你自己看到什麼？有什麼是值得要大家注意？ 我見到嘅話咧，琴日唯一唔同嘅地方咧，警察一度係有個幾鐘頭係容許一啲市民喺道路，包括喺馬路上面聚集，聚咗好多人，好多人，佢又唔驅散嘅，亦都冇任何嘅提示話呢個係非法，到好後期先有啊。咁我咁係 儲咗即係我諗超過個幾百人之後，先突然間大市啦，提前好突然間咁向前衝，跟住前後爆炒。咁所以我覺得昨晚成個行動，佢嘅目的係要拉好多人，唔理嗰啲人根本係有冇衝擊都好，佢就要交數，咁所以先至出到話拉幾百人嘅效果咯。咁我覺得警方要承認你係咪要交數咧？根本嗰啲人坐喺路邊係篤緊電話啊，喺度圍觀住警察究竟喺度做乜嘢啊？嗰啲人都要拉埋。琴晚拉嗰啲人係一定係和理非，一定係冇衝擊嗰啲人嚟嘅。 係啦，又剩翻30秒時間到啦。咁嗱。聽你咁講，咁當時警察拉或者去包圍嘅時候，的確係好多人仲喺條馬路度，而當時嗰個合法嘅示威集會已經完咗噶啦嘛。咁理論上佢哋咁樣喺馬路度係咪非法集結咧？係拉得有理由咧？ 嗱，個合法嘅集會係俾佢隔硬去中止咗嘅。咁好多人根本就係未行完佢哋自己公民權利可以行使嘅權利去集會。咁同埋佢係用佢特登容許咗好多時間俾市民聚集。聚集完之後就有一次個拉曬，其實如果警方一早收隊市民就和平散去啦。呢句亦都係民陣嘅呼籲，俾大家散去啦。 好，唔該曬你，許志峰。 好， 係許志峰係立法會議員，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两线过海咧交通系大致正常噶，东隧港岛口开始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咧系交通畅顺，沙田入口嗰边较早时咧近住隧道口曾经有意外噶，而家仍然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去隔田。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咁新界方面咧，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过咗石门回旋处系挤塞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而集团中国智慧能源同人资源中国绿岛科技金汇教育。上证指数收市报3085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8点，升2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9，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7，澳元0.699，加元1.299，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港金现价报14,12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01美元，卖出1520.4美元。港汇指数系105.8，跌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大榄噶。咁另外反方向去屯门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过咗丁九桥。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段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近大榄，亦都影响到咧反方向去屯门嘅交通大繁忙，车龙就排到过咗丁九桥。咁至於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石門迴旋處快線嘅意外仲未清理好，現時一帶咧都係擠塞，車龍排到沙田醫院。就喺大老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石門迴旋處快線有意外，龍尾沙田醫院。提提大家喺車公廟路有水管緊急維修，而家車公廟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車公廟港鐵站嘅慢線咧仍然係封閉。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東區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金平。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交通繁忙。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裕民坊至到牛头角定富阶段咧，都系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 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黄珠路。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而家交通都系繁忙，车龙就排到近博围。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的快线有意外，就是近住明爱医院咧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蝴蝶谷。就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意外，龙尾蝴蝶谷。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有市民就发起和你 shop 的行动，在不同的区啊、商场嗌口号啊、唱歌啊。 示威者提出一个讲法，就是要经济揽炒。对于旅游界来讲，会不会一个压力？ 旅游业立法会议员姚思荣， 而家内地的商场个设施和节目都跟香港不相伯仲。佢唔嚟香港消费，佢喺内地去消费，甚至去珠海、澳门都得噶。我哋咪将我哋现有竞争力双手奉送俾澳门啊、珠三角其他城市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讲咧英文学习嘅工具。咁啊，因为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叔咁啊，字典应该点样用好咧，同埋点样拣字典好咧？首先，字典有好多款嘅。第一个问题，萧叔想答嘅咧就系咧，究竟系英英字典好啊，定系所谓英汉字典好咧？咁啊，英英字典即系我查一个英文字会揾到英文解释嘅，英汉字典就真系中文解释啦。咁啊，萧叔永远都觉得咧，如果你有咁嘅能力去睇明呢个英英字典嘅话咧，我点都系会建议学生系拣英英字典咧。其中一个好简单的原因就是英英字典的解释呢通常是比较详尽一点的。而英汉字典的解释呢通常只会见到一个中文的个对应词而缺乏呢那个词语的解释。我给个例子大家。譬如我想查宪法这个字 ,constitution, okay, C-O-N-S-T-I-T-U-T-I-O-N。你查英汉字典你见到宪法两个字。如果你本身不识这个 concept 呢那你查完这个字呢咁係其實係對你學呢個字係嗰、那個意思其實冇乜幫助嘅。但如果你查英英字典，你會見到咧嗰、那個解釋可能，譬如呢個字典，我查嗰個字典佢就話 ：A set of basic laws and principles that a country or organisation is governed by。OK， 即係一個管治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機構最基本嘅一啲原則同埋一啲規則。你見到呢個解釋咧，就會睇得明好多。究竟 constitution 呢個字係點解？咁就所以大家有咁嘅能力咧，睇英英字典會好啲。學英文嚟講，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言不盡。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 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黎恩浩。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黎恩浩你好啊。 是，你好歐嘉倫，各位聽眾大家好。 咁啊，新鮮嘅熱辣嘅評論員啦。我哋自由風，自由風呢，每隔幾個月呢都會有舊嘅一批評論員就會告別啦，就會有另外一批新嘅評論員同大家傾下偈嘅。咁不過呢，今日黎恩浩呢個角色就有啲特別啦，我哋暫時呢個幾鐘都唔當你評論員先。 好，冇問題。 因為黎恩浩有好多身份嘅，包括工黨副主席，包括浸大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講師，咁仲有嘅就係民陣嘅副召集人。咁嗱，通常都係咁噶啦，因為你直接都同民陣好大關係啦，係副召集人啦。琴日嘅成件事，成個遊行，警察腰斬遊行，咁你都係當中民陣即係決策嘅一份子啦。咁所以我哋要傾翻琴日發生嘅事，同埋近排嘅一啲警方嘅執法嘅一啲行動咧，都用翻你原先嘅身份啦，就係民陣嘅副召集人去傾啦。咁首先嗱。警方咧今日嘅或者系琴晚嘅讲法都系咁噶啦。嗱，琴日点解要腰斩嗰个元旦游行咧？佢嘅讲法咧就系话暴徒就骑劫咗个游行啊，用和平嘅市民去做掩护，所以不得不腰斩。吓，点睇？ 嗱，其实呢个讲法咧系即系倒果为因嘅。第一就系其实究竟当时即系譬如寻日元旦日嘅游行最大嘅即系冲突嘅触发点系边度咧？就系警察施放催泪弹。吓，其实当即系。當時有一啲即係蒙面或者戴口罩嘅人士，即係佢去破壞一啲嘅設施嘅時候咧，警察已經係迅速咁樣去執法，而之後佢哋咧其實佢根本可以完成到佢哋工作。但係後來有好多嘅市民咧係包圍佢哋，要佢哋交代翻清楚當時呢啲行為同埋嗰啲涉事者嘅身份，咁然後警察就施放咗催淚彈。咁其實成個過程咧係依樣由依度開始發生噶嘛。第二就係話其實即係成個過程你唔會能夠可以純粹話，因為喺一個大型嘅遊行裏面有個別嘅人士佢涉嫌干犯咗法例，就要令到所有即係參與和平遊行嘅市民或者合法遊行嘅市民要去即係要去被剝奪咗佢哋參與遊行嘅權利。咁呢一個警察係有絕對嘅能力，即係如果佢係專業嘅話咧，係可以分隔到唔同嘅市民嘅。而喺過去唔同大大小小嘅遊行咧，警察都係咁樣做。咁點解今次去到咁嘅情況，突然就話要腰斬個遊行咧？其實好不符比例。 但係警察嘅講法就係你剛才講嘅情況。就是大概在下午四五点左右的时间，当时就在湾仔有中国人寿那栋楼的玻璃被敲碎，另外就是汇丰银行就被人打烂了外面的一些夹板，就冲了进去有破坏。那这件事其实就是叫做在扰攘一轮之后解决了的，然后就游行继续的。但是警方就说，本来即警方的讲法就是说游行本来都可以继续嘅，但係跟住呢又有另外一啲黑衣人呢又再去间汇丰银行嗰度又继续破坏啦，然之后又有人堵路啦，有人掘砖啦，咁所以呢就不得不停止嗰个游行。 其实呢个讲法亦都係即係我咁只係一个片面嘅说法，因为如果用返警察嘅逻辑呢，其实佢哋根本可以即刻好果断咁样執法，而佢哋亦都唔需要呢係要令到成个游行係腰斩嘅。因为实际上我哋唔能够一个游行嘅进行唔係就係睇湾仔嘅路段㗎嘛，有数以十万计嘅市民仍然係去由铜锣湾去咁维多利亚公园嘅，而嗰时嘅路段係未有任何情况发生咗嘅。而如果睇到湾仔嘅情况係咁嘅时候呢，警察如果见到有人係去即係做一啲犯法嘅行为，咁佢咪去執法囉。 咁其實佢已經可以解決咗個問題嚇。而實際上喺現場睇到，其實佢哋第一輪造成執法之後咧，佢哋都離開咗嚇。咁後來再有人翻嚟嘅時候咧，其實用佢哋嘅方法咧係可以處理到嘅。第三就係話 ，OK， 如果你認為呢個情況咧係要即係腰斬個遊行嘅時候咧，亦都唔應該咧係俾咁短促嘅時間市民去疏散。咁所以成個佈呢、這個咧，我哋睇落去就唔係純粹話一個臨場嘅決定，而係一個佈局。呢、這個佈局就係話警察係唔願意一個和平同埋合法嘅遊行咧，係可以暢順咁樣進行。 嗱、咁警方嗱，佢哋嘅講法就係當佢哋去處理嗰陣時咧，其實即係處理當時銀行被人破壞嘅時候咧，周圍咧係有好多其他嘅市民咧係同佢哋喺度理論啦，咁場面混亂啦。嗱、即係警方一路都講緊嘅就係佢哋執法係有困難嘅，當周圍有咁多人咧嚇，或者係一啲佢所謂嘅暴徒嘅支持者啦，未必係暴徒啦，未必係真係揼爛嘢嘅人啦，但係有暴徒嘅支持者咧，令到佢哋執法困難。會唔會係咁樣？係令到警方冇乜辦法去喺咁多人之中咧，係去真係有人去破壞嘅時候可以執到法咧？ 其實如果講佢哋冇辦法執法咧，呢、這個説法咧係即係有兩個地方係要留意嘅。第一個就係話喺第一輪嘅執法咧，佢哋係完成咗嘅，而佢哋用嘅方法最後就係施放咗手擲嘅催淚彈，就令到好多市民咧都即係感到好驚慌同埋受到影響，而佢哋其實之後都即係緩緩咧係上咗警車。第二就係話其實。究竟是一个咁大型有数以十万计几十甚至几十万人在多个时候参与緊嘅游行发生咗一啲零星嘅破坏事件，是不是真係实质上对于成个嘅公众秩序同埋公众安全甚至警察執法係有影响呢？我睇返过去嘅情况，其实亦都有发生过，就係话喺游行嘅过程里面呢，有啲唔同嘅人士喺度打交嘅，或者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反对个游行嘅人士係会襲击啲市民嘅。警察有做法咪迅速將佢哋分隔，然後將佢哋帶嚟現場。如果警察咁專業、咁有能力嘅話，其實佢會做到呢樣嘢。第三，再睇翻其實尋日嘅情況，我哋唔能夠純粹就係話啊，因為警察冇辦法執法咧，係而令到佢哋係要腰斬。反過嚟睇，點解啲市民係要包圍住警察咧？有兩個線索咧，我哋係要睇翻。第一就係話，當即係有一啲蒙面嘅人士，佢哋去即係破壞完銀行之後咧，其實按翻無論係報章的現場直播，亦或是一些學生，即係學生報刊的現場直播咧，都有啲市民去問佢，佢哋係咩人？當佢哋被問到話啊，即係原來佢哋問佢哋係唔係警察啊？佢哋因為有啲市民可能會擔心佢哋係咪喬裝示威者警察嘅時候咧，佢哋即刻逃之夭夭。然後當佢去到防暴警察嘅即係嘅防線嘅時候，就話係自己人，咁然後就走咗去。咁當然啦，我哋聽依一啲嘅講法係冇辦法證明佢哋係咪真係警察係自己人嘅。 因為呢個講法就已經係即係警察就否認咗啦。咁亦都見到有啲網民就話：哦，其實嗰啲鼠翻入去警察嘅人群裏邊，即係警察裏邊嗰啲人咧。就應該都係便衣警察嚟嘅，因為咧佢哋見到咧就係嗰班人就喺即係毀壞商店之後先出現嘅，有啲咁嘅講法啦。嗱，所以個實際情況係點都唔知道，警方就否認咗啦。咁但係你見到嘅就係、是、即係話阿黎欣豪，你係咪覺得即係警方嘅講法咧就係話暴徒咧係用和平市民做掩護，但係會唔會都係有呢個狀態出現咧？你所見到？ 任何嘅遊行咧，其實係有唔同嘅市民參與嘅，有會採取唔同嘅策略，會採取唔同嘅方式，甚至對個遊行本身有唔同嘅理解嘅。咁但係一個遊行有幾十萬人，就係會有唔同嘅聲音，有唔同嘅人去用佢嘅方法去表達佢嘅意見。有一啲係合法嘅，有一啲係不合法嘅。咁警察咪按住佢哋嘅專業嘅判斷而去決定，即係點樣去執法咯。但唔能夠話因為有個別嘅人士，即係可能干犯咗或者涉嫌干犯咗某啲嘅法律咧，而就令到所有其他市民都要埋單嘅。咁與其話即係一啲所謂即係暴力嘅示威者或者暴力嘅人士咯，我都唔肯定係咪示威者，即係要用一啲和平嘅市民去掩護到，不如話點解警察會將啲個別人士嘅行為又要將好似連坐法咁樣，令到其他市民都唔能夠行使佢哋嘅權利啦？咁如果對比翻當日嘅情況，可能係幾位或者係幾十個人士做緊呢啲事幹嘅時候，出邊有幾十萬人喺度遊行緊。咁如果因為咁樣而去做，係咪完全不符合即係個比例去處理咧？依、這個 嗱，各位聽緊嘅朋友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可以一齊傾嘅。咁黎欣豪話：你剛才都提到就係話嗱個遊行就腰斬咗啦。咁而嗰個時間，你剛才提到警方俾遊行人士散去嘅時間咧係好短促啊。咁但係警方嘅講法咧就係話已經喺一個鐘頭之後咧，先至開始行動噶啦，同埋係成兩個鐘頭之後咧，先至開始用武力嘅。咁佢嘅講法就係已經有足夠嘅時間俾要散去嘅人散去，而留喺馬路上面嗰啲就係非法集結。 嗱，呢個講法其實就反映警方其實喺現場嘅判斷同埋對於執法呢件事係好唔專業，亦都係好唔熟悉法例。其實當警方宣布咗一個即係要終結，即係要終止一個遊行嘅時候，當佢嘅時限過咗咧，佢係有充分嘅理由咧，係將任何留喺現場嘅人士係以非法集結嘅罪名咧係拘捕嘅。係呢個公安條例賦予佢嘅權力，而佢選擇再延緩一啲時間去做咧，係佢哋酌情嘅選擇。但係對於可能本身並唔喺終點或者係任何唔同地方嘅警察咧，佢哋根本已經有嗰份嘅權力去做呢件事。而客觀嘅效果就係話，市民會認為如果佢冇辦法喺六點三離開到嘅話咧，佢哋就會有一個所謂被捕嘅風險。咁呢個咧就會有兩個嘅效果，第一個就係令到現場嘅人士係感到即係被恫嚇啦，令到佢哋不知所從啦。第二就係令到佢哋日後將來是否願意繼續參與一啲大型嘅遊行咧，可能佢哋都會有一種嘅即係擔憂嘅，就係話原來警察即使係批出不反對通知書，係俾我哋有一個合法嘅遊行咧，佢都可以隨時腰斬，而佢設計嘅時間就好似玩緊即係玩緊遊戲咁啊，要去競賽啦！你一定要幾多時間之前要離開呢度，如果唔係咧，隨時咧係可以俾人告於非法集結嘅。咁呢個做法其實係好影響市民去行使佢嘅集會權利 嘅嘛。即係離開嗰個時間咧，由五點幾到六點三都有冇九個字啊？ 其實係即係約摸係45分鐘啦，係佢俾嘅時間。但係你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嗱，警方同我哋嘅主辦單位同我哋喺五点半嘅时候就话，即系要求我哋去终止呢一个嘅游行。咁但系我哋去透过我哋嘅纠察，透过你游行沿途嘅街站去宣布呢件事嘅时候，咁你唔会系五点会即刻去宣布噶嘛？喺所有信息嘅传播同埋去沟通嘅过程，亦都用咗好多嘅时间。实际市民可能真系知道嘅时间咧，佢唔多嘅。而實際上喺五點半嘅時候，仍有大批嘅市民湧入去維多利亞公園。當佢入咗維多利亞公園嘅時候，佢聽到呢個消息，其實佢哋點樣喺一個人潮湧湧嘅地方，用咁短嘅時間離開呢？咁其實係好唔現實嘅。 嗯，譬如喺維多利亞公園咧，如果要離開嘅嗱，咁佢可以行住行人路走，咁咪唔驚俾警察拉咯，得唔得嘅咧？ 嗱，依個理論上係可行，但實際上如果佢哋要真係要離開現場嘅話，佢哋要依靠嘅交通工具咧，其實可能最重要嘅就係地鐵。但喺地鐵其實係有兩個情況嘅，第一就係話喺五點半即係、就是、警察要求我哋終止個遊行嘅時候咧，天后站仍然係關閉嘅。第二就係話喺當時依個安排嘅時候咧，有大量嘅防暴警察係進駐咗去唔同嘅地鐵站嘅車站裏邊。咁對好多市民嚟講，尤其係一啲即係可能佢本身未即係可能第一次參與遊行嘅市民，又或者係佢本身係未有呢啲咁嘅經歷嘅市民咧，佢梗係會驚落去地鐵站啦，因為你咁多防暴警喺度，隨時要你搜身啊，無端端就可以捉你，見到你係年青人，可能年青一啲著黑衫嘅，咁呢個都係一種嘅阻嚇嚟噶嘛。咁對佢嚟講，佢哋覺得冇路走。而我哋喺終點喺中環嘅時候咧，有好多市民都同我哋反映，就係話佢哋唔敢落去地鐵站。 行入橫街咧， 行入橫街你都要揾地方離開中環嘅。如果你喺九龍嘅話，咁喺企行人路係咪唔得？咁你睇翻我哋六點三之後喺銅鑼灣企喺行人路上面嘅市民，佢哋只係喺對住警察指罵嚇，去批評警察，然後就全部俾人捉曬喺地下，要跪喺度踎喺度。咁咪證明咗其實，即使你喺行人路啊，你都有機會係即係被捕，並且係要冠上一個非法集結嘅罪名去拘捕你咯。 嗯，咁你見到嗱，琴晚發生嘅事咧，包括喺崇光門口嗰個拘捕行動啦，同以往警察嘅驅散行動有咩唔同？ 嗱，我諗呢個驅散行動嘅關鍵唔同就係話，警察尋日係用咗一個靈往無縱嘅方式去處理嘅。嚇，靈往無縱意思就係話，其實今日警察記者招待會都講咗啦，尋晚佢哋拘捕咗超過400人，但係咧，其實只係有280多人咧係真係正式被拘捕。嚇，而家仲有啲仲係留喺警局裏邊嘅，即係話有1/3左右嘅人士咧，其實係根本係冇做過任何嘅。干犯過任何嘅，即係喺佢哋眼中嘅所謂非法集結嘅罪名就被拘捕咗。 咁呢個係咁講，佢哋係扣查咗，即係警方就正正係話，佢哋咪喂跟正規矩做事咯。嗱，我截查緊你，咁啊截查完之後發覺冇問題嘅，咁啊放咗1/3嘅人。 你如果用法律嚟講嘅話，咁咁當然呢個做法，咁佢有大個嘅法律，即係大條嘅法律依據啦。但實際上做嘅方法就係話，令到其他市民本來只係經過嘅，佢本來唔需要花上呢個時間去做呢件事嘅，無端端就係被捲入咗去呢、這個即係所謂即係被截查，甚至係有機會被拘捕嘅風險裏邊嚇。咁、呢個效果，我哋覺得唔能夠純粹從法律上面去睇嘅，因為成個呢啲做法、呢啲嘅操作咧係有好大嘅政治效果，就係令到啲市民之後咧係唔敢出嚟參與遊行集會嘛， 但係即係要俾人拉嘅都係用法律去睇嘅話咧，嗱而家警方就話當時喺崇光出邊啊刻意堵路嗰啲人咧 係拉咗287個啦，咁啊準備用非法集結嘅罪名去告佢哋啦。嗱喺即係法律上嚟講，當時遊行完咗，如果嗰啲市民仲係喺條路度，咁係咪就係非法集結？真係俾人告到？ 只要警方係。即係佢哋認為，即係聚集嘅人群有可能危害到公眾秩序，咁警方已經可以用非法集結嘅罪名去拘捕佢嘅。呢個正就係公安條例現時即係賦予警察呢個咁大嘅權力個問題嘅來源啦。 如果喺行人路上面， 即使都係一樣。堵路是堵路的一个情况，但是企在行人路聚集的时候，他亦都可以说是非法集结的。我们记得几个月之前一家大小企在行人路上，警察都可以说他们非法集结，要他立刻离开。即是这些情况警察是随时会做的。而我们实际上这件事呢，在过去六个月我们已经见到警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样呢，是用尽他有的法例，用尽法例给他的权力呢，是进行这个拘捕的工作。 如果你见到的话，即是昨天发生的事是一种新的一些拘捕模式，又或者是昨天发生的事，就是有很多的和平示威者中间亦都是有一些黑衣人去搞破坏的时候呢，警方就说这个是即暴徒騎劫了这次游行。那以后民阵还有排搞的，很多游行要搞的。那怎样避免会再出现呢？避不避免到呢？ 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不单止是由去年开始的反送中运动，甚至之前的就是过去一些七一的游行，或者更早时分可能大小的游行，每一次游行一定会有不同光谱的人去参与的，有一些比较激进一点的，有一些是相对是温和和和平的，而激进一点的也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会选择用一些犯法的行为，或者是公民抗命的行为去表达他们的诉求。如果我们看回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过去警察是有经验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嘛，而我们过去举办游行集会的时候，当警察跟我们协商的时候，也都会知道是有一些不同的团体在，他们会用他们的方法 去协助大部分和平、温和、合法的市民去继续参与游行的。咁我覺得呢個方法其實警察係應該即係同主辦單位係預先係有一個更加好嘅協調，並且係溝通，而唔係話去到當日只係因為可能有部分嘅市民即係佢哋用佢哋嘅方式，一啲比較激進嘅方式表達完訴求之後，警察就即係以呢個理由咧，就係要求其他人都唔能夠繼續行使佢嗰個嘅遊行嘅權利。咁呢個其實就係即係係一個動嚇嘅作用嚟嘅。 但 係 以後都可能係繼續咁嘅情況，即係有一啲比較激進嘅係用暴力或者用武力去毀壞一啲嘅商店都。繼續會有 的。我們一直其實由在個元旦大遊行之前的記者都說得很清楚，我們自己都不是去即都不會鼓勵也都不認同這些方式的。但是我們都最重要就是究竟即警察要查清楚的是什麼人做，第二就是我們也都繼續去。 參謀總長沈一鳴等八人罹難，另外五人生還。蔡英文总统争取连任竞选办公室发声明，表示由于今次事件，蔡英文作为三军统帅和行政团队正以全力进行救援并厘清事故原因。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即日起三日将暂停选举造势活动和相关行程。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都发表声明，表示因为军方发生重大事故，韩国瑜原定今日的录影专访和明日公开行程都会取消，希望让社会资源和政府团队能够全力投入救援工作和厘清事故原因。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原定今日下午的公开行程都取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几宗交通意外。喺沙田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回旋处嘅快线啦，较早时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亦都系处理紧啦，龙尾就排到去蝴蝶谷。反方向去葵涌嗰边，跟住蝴蝶谷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另外啦，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快線都有交通意外啦，龍尾就排到去大欖水景基地，反方向入屯門都是車多的，龍尾就排到去長青隧道的出口，現在長青隧道去屯門方向是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的。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隧道口多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长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龙尾排到去上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那段都是多车，龙尾丽景。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挤塞，龙尾在屯门大会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纵使我哋面对不同嘅困难， 凭着空对抗命运，用力握。 2020年，我哋继续向前。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期待更好嘅一年。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咗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黎恩浩。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民阵嘅副召集人黎恩浩噶， 系大家好。 咁啊，黎恩浩亦都是我哋嘅评论员嚟嘅，不过今日咧特别系呢大半个钟咧，我哋用住民阵副召集人嘅身份倾住偈先啊。嗱，喺琴日嘅示威里边咧，到大概5-6点嘅时候啦，咁有人发现咧喺高等法院咧就外墙就被人涂鸦啦，包括写咗一啲法治已死啦，同埋系一啲闹法官嘅一啲嘅字句喺上边嘅。咁另外咧就亦都见到咧就系、是。喺好多嘅銀行咧，尤其係匯豐銀行啦，亦都成為最新嘅一啲破壞嘅對象。咁當中咧就係嗰只銀行嘅標誌嗰只獅子啦，喺總部出面嗰兩隻獅子咧，咁兩隻都被人淋咗紅油啦，眼同嘴喺度紅流緊血咁樣啦。咁另外就係到最後其中一隻咧喺夜晚嘅時候俾人放火啦。咁你銅獅子就好難燒得。着燒得爛嘅，咁但係咧，即係匯豐銀行咧，今日都派咗人清理，咁佢哋就表示，對於坐鎮匯豐總行大廈地下嘅銅獅被無理破壞，感到十分難過，咁就話咧， 今日見到其實咧就清潔咗噶啦，咁大部分都好似回復現狀咁，但係即係呢個文物咧，當然啦，要保護佢嘅時候咧，就有啲特別嘅一啲措施啦。咁匯豐就話咧，就初步清潔就係仍然進行緊，咁就會請專家啦協助評估同埋展開專業嘅復修工作。咁預計過程需時喎。啊，點睇咧？ 嗱，咁其實即係我哋即係。作為有限的主辦單位，其實喺即係唔同嘅記者招待會，其實都經常都強調就係我哋都唔係認，我哋都唔認同一啲裝修嘅行為。而所以我哋都睇到就係話，但我哋都好理解，即係如果係一啲即係遊行嘅人士做呢啲行為，佢哋背後嗰份嘅憤慨同埋嗰份嘅憤怒。嗱，其實睇追即係追本溯源，即係點解？即係會，即係匯豐會成為咗近日即係一個即係針對嘅對象。咁當然一個好大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喺之前警方就係即係拘捕咗即係一個民間嘅即係眾籌嘅支持即係由示威者基金啦、星火同盟嘅基金，而都發現咗即係匯豐銀行係凍結咗佢哋嘅户口。咁當然有好多商業上面即係法例上同埋佢哋嘅考量咧，即係我哋都要去理解嘅。咁但係實際上有好多示威者會覺得即係依個唔係單一嘅事件，而係話即係。政权或者政治的力量咧，系不断透过商界咧，系尝试咧，系去即系去压迫或者系去收窄，即系呢个支持运动嘅力量啊。咁呢啲嘅情况，我哋系明白佢哋嗰种嘅不满同埋愤怒。咁但系即系毕竟，即系其实任何呢啲行为咧，都系会俾到藉口政府同埋警察咧，就系去拘捕同埋去抹黑我哋所有嘅示威者嘅。咁我哋都相信咧，即系。繼續即係支持呢個運動嘅市民都會繼續用唔同嘅方式，特別係和李飛嘅朋友咧，即係都會繼續咧係去即係參與個運動。咁我希望大家都齊上齊落咯。 係啦，咁啊，啱啱你講起呢樣嘢咧，我諗起我今日晏晝咧喺間餐廳度食飯嘅時候咧，咁啊都唔係偷聽隔離台講噶啦嚇，因為講得好大聲咁聽到啦。咁就佢係講緊嗱，喂點解要破壞匯豐銀行咧？原來好多人就唔知道即係嗰啲。黑衣人背後喺度諗緊乜啦？唔知道星火同盟其實有7000-6000萬啦，就係被其實係被警方凍結咗啦。匯豐就被勒令啦，被指示就唔可以俾星火提取嗰6000幾萬嘅錢啦。咁啊，隔離嗰位食客咧就話：喂，都有理由㗎，因為法院咁係法院批出嚟㗎嘛。咁啊講咗好耐啦，咁就話佢哋都有理由咁做嘅。咁但係事實上我諗要澄清翻啦，就係。警方嘅做法咧，其實係冇經過法院嘅，暫時啊，應該就係、是警方係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咧，係令嗰筆資金係被凍結嘅。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即係警方係有權去咁樣做嘅，就暫時係未經過法院嘅。咁有律師就話咧，除非警方有合理嘅後續行動啦，否則咧咁樣去凍結資金咧，係無理損害市民嘅資產啊。咁但係。情況係點咧？嗱，喺電話裏邊咧，有一位資深銀行家、金融界嘅選委陳鳳祥嘅。陳鳳祥你好啊， 你好 ，Alan 你好。 係啊，嗱，不如我都問一下啦。咁其實嗱，今次係有星火個同盟嘅6000幾萬被凍結啦，好多人就擔心，哇，原來警察個權力咁大嘅，隨便就話你洗黑錢就可以凍結一筆錢，點睇咧？ 其實喺專業角度睇咧，其實件事絕對唔複雜嘅。如果唔明咧，其實真係聽多啲節目咧，會了解多啲。因為舉一個例咧，我講一個故仔俾你聽下，你就會明白。逆方向去睇一件問題會點睇嘅？大約10年前到咧，我喺銀行裏面嚟講咧，有一日，有一個同事話咧，有兩個中東人嚟開户口，於是咧佢就攞咗一張好大額嘅匯票。咁我想請問，喺咁嘅環境之下，做一個銀行員工係點處理呢？咁實際上好簡單，咪要了解呢個人究竟做咩事咯？可唔可以話唔知道呢？如果你話唔知道就得咧，咁絕對唔明白何謂今時今日的世界。因為如果你以為銀行咧係一種傳統收錢跟住做貸款嗰種業務咧，其實你可以追溯到咧1157年威尼斯銀行出現嗰個日子，呢、這個講係860年前。咁但係銀行唔單止做存款叫做貸款嘅，仲可以做埋咧幫你管理資產都得。呢個係1796年嗰時私銀行咧喺歐洲冇出現啦，瑞士銀行。但係時至今時今日嚟講咧，銀行唔係做淨係做呢啲嘅。如果你銀行做得唔足夠嚟講咧，會出事嘅。咁先講個背景先啦。1997年，聯合國有個制止恐怖主義組織炸彈事件嘅國際公約。於是喺1998年。巴塞爾銀行呢個監管委員會嚟講咧，就要求所有銀行都要了解你的客户。嗱，好明顯嘅銀行個形式轉變咗噶啦。即係等我講個故仔， 十年前有个人开户口，我搞唔掂嘅，可唔可以开咧？梗系唔可以啦。咁你知道咧，即系话我唔可以话随便有钱就去做，要知道咧，究竟呢个人点解要开户口，去做咩事，佢同佢所申报嘅嘢同唔同？如果唔同嘅时候，银行员工可以点算咧？ 但系即系呢个提防洗黑钱同埋同恐怖分子里边有关系啦，呢、這个主要系。 讲多个例子啊，如果你银行做唔足嚟讲咧，其实大家印象会好深噶啦。 嗯， 其实呢一个咩古仔咧，就系讲2005年9月15号，澳门有个叫做汇业银行，俾美国直情要杀落嚟添，停晒佢所有嘢，跟住银行即系面对挤提。嗱，如果系咁讲，银行面对个代价会好大噶、哦。个客户如果我稍微唔了解清楚嘅话嚟讲咧，我都照做。咁所以其实银行个角色嚟讲咧，而家要好清楚知道咧，每一笔钱点嚟点走。嗱，要注意，其实头先所讲嘅叫做开场白，联合国嘅要求，到全球银行扮演嘅角色，即系讲句例啦，你问我呢个问题，简单觉得，如果有关嘅负责人唔去汇丰银行开户口点咧？佢唔会去中资嘅啦，我知道。去 Citibank 得唔得咧？去美资银行。一样咁样做，甚至 Citibank 可以话咧，唔好搞我啦，呢啲钱我赚唔到嘅，你存款俾几多利息咧？你又要求利息，有冇其他生意咧？睇唔到。如果你要做其他生意嚟讲咧，有问题，因为呢个角色你要做嘅嘢，同你所可以做嘅业务啊，炒下外汇嚟讲咧，唔吻合嘅、哦。咁即系话咧，你申报一个叫做身份，同你所做嘅嘢唔同，你话银行员工系点算？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是，无论边间银行佢收咗呢笔款项喺佢哋嗰度存款，佢哋都冇选择，都好似汇丰咁要听从警方嘅指示，唔俾星火同盟去提取嗰啲钱啊？系咪咁嘅意思？ 我唔提星火同盟，我就系强调一句，其实呢个系全球银行嘅即系统一做法嚟嘅，即系唔好咁白痴噶。等我咧，想以为就要去话人哋唔啱。你要知道逆地而處，作為一個銀行員工點咧？金融管理局其實世界銀行都要咁處理嘅。嗱，澳門做唔做嚟講咧，做唔到金融中心。如果你做金融中心嚟講咧，2006年香港已經有正式呢一個咧有關法例，去到2018年仲有一個叫更新。嗱，注意一下，係成個又係2006年到2018年。咁呢個做法嚟講咧，就話咧，如果你銀行做唔足了解你的客户嚟講咧，你就有問題。如果你要讲汇丰，仲多古仔讲添，知唔知汇丰系面对呢个打击重大啊？追溯到呢一个美国喺2012年7月16号，美国参议院对汇丰写咗个报告，好厚，叫做《美国在洗钱、贩毒同埋恐怖组织融资中嘅脆弱点》，写住汇丰案例。佢讲翻2012年嘅十年前，2006年，汇丰去到墨西哥并购咗分行，跟住解抄。大家想到2002年同今日嘅世界，梗系冇咁严肃啦。结果汇丰被罚。 系阿陈凤祥，陈凤祥，你个电话有少少收得唔系咁好，可唔可以即系行个位，可能收得好啲？ 我而家个固网嚟嘅已经系。 哦，系啊，有啲窒紧窒。系咁嗱， 跟住我讲埋少少咧，仲易听啲。结果2012年汇丰就被罚咗19.2亿。其实唔止嘅，呢个系讲美金啊吓。就算另一间英资银行渣打银行都面对，荷兰银行喺前后税银。法国巴黎银行、瑞士信贷、花旗银行的子公司2015年一样罚了1.4亿。咁即是话，而家你讲紧呢件事嚟讲咧，唔好咁傻啊，系世界上一个新准则嚟嘅。 嗱，陈生啊， 为了 系陈生嗱，其实头先你讲好多嘅例子咧，其实都好紧要，但系我谂我哋都试下逆地而处，另一边即系可能用一个即系本身系纯粹一个市民，佢想捐款啊，支持一啲人道嘅工作，或者系支持一啲即系和平集会嘅市民被捕嘅一啲嘅需要吓。咁、其实对佢嚟讲，可能佢有两个疑问嘅，就系、是、话，譬如按今次嘅事件，今次即系警方针对嘅呢个嘅所谓一个基金或者户口，其实唔系寻日先成立噶嘛，其实都成立咗即系若干年嘅时间。咁其实点解一个银行嘅考虑嘅时候？唔会一开始嘅时候已经去做呢个行动，而隔咗两三年先做呢个行动咧。咁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喺现时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基金，可能系都系做一啲所谓支援，即系抗争者支援游行人士嘅即系法律嘅支援啊，或者一啲人道嘅工作。咁其实对于一个即系捐款人嚟讲，佢点样去解决或者去令佢哋适宜就去做呢啲捐款系冇问题咧？ 嗱，个干具体嘢我唔清楚，亦都冇人清楚，只有当局最清楚。但根據報道嗰兩句嘢咧，就值得大家深入三思啦。佢做緊一啲同佢所講開户嘅個即係所講嘅要求唔同，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做咗咩嘢咧？咁我需要具體分析。 果你話我係盲撐嘅，當然你咁講啦。但我作為專業咁講咧，其實要明白個銀行轉變咗一個例子嘅。記唔記得喺2017年特首選舉嘅時候嚟講咧，有一個參選人就係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佢係金融界相對一定熟噶啦。但結果其中一啲抨擊喺呢個主題上就係話：有冇搞錯啊？你究竟做咗咩嘢啊？過去咁多年，一個企業開銀行户口都開唔掂嘅。你對銀行究竟做咗咩監管，等銀行做唔到嘢？你要明白個世界根本上已經咧，連我哋前財政司長咧都面對咁壓力。而家要知道嗱，你問嘅問題就好清楚，你話如果唔係你試下去啲未知銀行喺唔喺度啊？即管翻嚟做個報告睇睇。 我諗嗱，而家警察點解可以凍結嗰個户口？因為佢洗黑錢啊嘛。咁首先 唔係呢個字眼你要小心。係做咗同行動不符的東西，呢、這個我見得到嘅報道嚟嘅。洗黑錢只不過係條例引申咗好多問題。嗱、何為洗黑錢呢？因為銀行根據先話叫我暫時了解，銀行先所講嗰個叫監管條例嚟講咧，嗰、那個叫做 AML 一、AML 二等等啦。呢、這個清楚講明銀行員工要好了解你的客户，甚至要講咧，我哋一般用啲簡水啦，要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客户嘅業務。甚至要有白字黑字的叫盡職調查 due diligence， 可以點去了解呢個字呢？我如果估，O'Callan 啊，你好有錢喎，你啲錢點嚟咧？你講完係唔夠嘅，我要查。查完咗之後嚟講咧，哦好啦。如果你話我突然間有好多錢出現嚟講咧，你點解釋仲要查？查到出嚟之後有出入嚟講咧，這個成個銀行員工嚟講咧就出咗事啦。 係啊，陳副總，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嗱，而家有啲示威者去破壞一啲銀行嘅分行啦，你認為其實對佢嘅業務會有乜嘢影響？ 你講另一個問題啦，即係你對了解嘅事話，如果你話我唔理係銀行都打嘅話，梗係對銀行唔好啦。不過最大嘅唔好嚟講咧，其實影響咗啲老人家添喎。因為點解你睇翻美國嘅個案咧？2008年到而家嚟講咧，佢大規模收縮咗咧零售網點。點解咧？銀行靠零售網點賺錢嘅日子過去咗噶啦。大部分嘅錢，如果你有錢嘅，就會上門做私人銀行。咁所以，如果你破壞嗰個叫網點，其實咪學美國咁咯，借勢將個分行網點收縮咯。收縮完之後影響邊啲咧？嗰啲唔識上網嘅老人家咯。咁銀行其實喺分行網點賺嘅錢其實唔多噶。 是明白，好，唔该晒你，唔该晒陈副总，系陈副总系资深银行家，亦都系金融界嘅选委啦。嗱，我哋有关即系阿黎欣豪喺度啦，有关即系银行头先刚才讲嘅一啲问题，我哋一阵翻嚟再讨论。因为咧，我哋稍微转一转个话题，都系有关嘅，就头先讲到关于有法院啊系被外墙系再次被涂污啦。咁嗱，见到嘅就系、是、律师公会。律師會同埋大律師公會都發咗一個聲明啦，就表示咧呢個塗鴉就令人髮指，嚴正譴責。咁就話咧，如果要挑戰法院嘅裁決，上訴先至係恰當嘅程序啦。咁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郭榮亨，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 係大家好， 係啦。咁啊，又有法院被塗污啦，點睇咧？ 嗱，呢個我哋當然係唔會接受，認為係。極不恰當的一個行為啦，同埋咧係令人遺憾嘅。即係我哋當然亦都唔會覺得因為一個塗鴉係會破壞香港嘅法治，呢個亦都係一個誇張嘅講法。即係舉一個例子啦，即係譬如英國兩年前到，因為 Brexit 嗰單案件咧，係全英國最暢銷嘅報紙 Daily Mail 咧，係將三個法官嘅相嘅名登咗喺頭版，跟住就叫佢哋做 Enemies of the People。嗱，呢個做法當然係極不恰當嘅。咁但係話因為咁做，所以就會令到法治被破壞。咁好明顯，而家見到英國係咪冇法治啦？呢個絕對唔係。咁所以我哋喺評論呢啲事嘅時候，當然係要平衡啦。我唔認為一個塗鴉就會破壞香港法治，但係塗鴉去抹黑法官嘅名，將佢講成話係咩紅底藍底，呢個亦都係極不恰當嘅事，係唔應該發生 嘅。嗯，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呢件事似乎都接二連三發生，似乎睇嚟都會繼續發生啦。咁你對啲示威者或者對呢啲塗污嘅人有冇咩説話去講？ 我唔知係啲咩人做。有冇人係故意去抹黑示威者，或者故意係將法庭擺上台，令到即係有啲人咁做，我唔知道。但係你睇到而家社會就係、是，好多時香港政府係將法庭擺上台，亦都係用法律去繼續去壓抑人民。 你话破坏法治嘅，咁其实而家市民最担心嘅就系见到啲警方乱咁执法，滥打、滥暴、滥告、滥拉，跟住警方系完全一个人都唔需要问责，一个人都唔需要向法律问责。呢个系我认为而家香港最破坏法治嘅一个发生紧嘅事。咁我觉得呢一个系香港市民最担心咯。如果你话香港人担心法治被破坏嘅话，行政机关系咪是否不再受法律管制？呢一个系令人最担心嘅地方。 系郭荣亨啊，其实头即系其实喺今次即系呢个涂鸦嘅事件咧，其实都头先即系两个即系律师专业即系工会同埋律师会都讲咗声明，就话其实系一啲针对具名、针对法官嘅一啲嘅辱骂性嘅涂鸦。咁其实即系会唔会有另一个嘅角度睇，就系话其实可能真系有好多有一啲市民或者有一啲人士，其实可能对于一啲个别法官一啲嘅行为，未唔系因为佢嘅裁决，譬如可能系呢个涉事嘅一个人士，其实可能佢喺之前可能对住某一啲，譬如可能针对系陪审团发生咗一啲嘅事情，可能令到人哋觉得好不公或者系好双重标准嘅。其实喺面对啲咁嘅情况，我哋即系作为市民可以点去看待法官或者裁判官佢哋嗰个表现呢？ 我在这里重申，我认为香港的司法独立是仍然是健全。我所认识的所有法官、裁判官，他们都是以事实作基础，是按法律去办事的。这个是我很清楚地说。但是当然永远都有人是对法官的裁判是工作是不满意的。这个在任何社会都发生。其实呢，在现在反送中运动发生之前，我哋头先你所讲嘅嘢，有人涂鸦去抹黑法官，喂，其实日日都发生紧嘅。你试下去高等法院下边啦，有个狂长期写毛笔字，系闹几个法官，话佢哋系不公义啊、不公正啊等等啊、偏颇啊。其实呢啲事啊，日日都发生紧嘅啦，喺反送中运动之前都已经有嘅。咁所以系咪因为呢啲咁样嘅事就令到香港的法治受崩壞呢？我認為這個是誇張的說法，但是不代表這些人做的事是對、我們是認為是十分之不恰當的，也是極度遺憾的、但 是大家要明白，就是永遠會有人對法官那個判詞不滿。我相信正常有知識和、明白事理的、香港人呢，會知道就是你不满意法官的裁决，这个不重要，你可以去批评法官，但是要按那个法理基础看回他的判词，你认为他的判词写得错的话，你可以去公开批评他，但是不要去到人身攻击。 明白，好，唔该晒郭荣亨， 唔该晒， 系 ，thank you。 郭荣亨是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啦，咁其实听到很多的评论都说有什么觉得法庭的判决不啱，咁就好簡單啫，你去上訴啦。咁呢個都係即係律師會同大律師公會其中一個即係個聲明裏面嘅講法啦。咁、但係就正正即係公義係要錢㗎嘛。星火同盟嗰陣時就係佢其中有一啲法律嘅支援，就係、 是、就係、是、來支援即係被捕者上庭需要嗰啲嘅費用。 所以而家反過嚟，你停咗佢個户口呢，咁就好明顯嘅就係會令到有一部分人係會非常之憤怒。 冇錯，而且其實都睇到個情況就係話現時法庭是被動的，因為究竟有什麼人會擺上去法庭接受這個審判和裁決呢，是由律政司去做。但我們由6月到現在，我們看到大批一批又一批的示威者是要上法庭，但其實到現在沒有一個涉事的警員呢，或者涉嫌是犯法干犯了即他們那個執行規例的警員呢，是要上到法庭。這個給人的角度就是法治已死，不是因為法庭的問題，而是 法庭之前的步驟，無論是執法者或者檢控的部門呢，都沒有辦法被人看到有一個即係公允的準則， 即係法治已死呢個字可能寫錯地方， 可能應該要寫在其他地方，但都不一定要用塗鴉的方法的。 好，大家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过去两日示威冲突共拘捕超过400人，年纪最小的只有12岁，仍然就读小学。 至於昨晚警方在銅鑼灣截查的460多人當中，大約三分一人獲放行，警方否認是濫捕，強調沒有阻止和平的市民離開。警方說昨晚有立法會議員在示威現場拒絕聽從指示離開，採取消極態度，因此拉開對方的眼罩，施放胡椒噴劑，令驅散更有效。對於有警員揮棍擊打沒有裝備的市民，警方認為在清場期間是無可避免。民陣昨日元旦大遊行最後被警方終止和要求解散，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向有參與和打算參與的市民鄭重致歉，但批評警方的行動，形容做法離譜。在塞滿人的灣仔軒尼斯道，當中有老弱婦孺和輪椅人士，警方事先沒有警示下施放催淚彈是不人道的做法。對於昨晚有大約400人在銅鑼灣被拘捕，岑子傑說有些市民被帶回警署之後隨即因為證據不足而被釋放，認為這個是徹底的濫捕。被問到會否裝修的情況出現令民陣遊行不再是和理非，岑子傑說民陣不會做這些事，但亦不會配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背割一群備受打壓的年輕人，不忍心跟他們割席。中環匯豐總行門外兩尊獅子銅像昨日被人噴漆和縱火，獅子銅像被熏黑，留有紅色噴漆，匯豐朝早派人清潔。匯豐發言人說對於銅獅被無理破壞感到十分難過，銅獅的初步清潔工作仍然進行，會聘請專家協助評估和展開專業復修工作，預計過程需時。匯豐強調銅獅雕像與匯豐及香港的歷史息息相關，必定盡力保護這項重要文物。匯豐發言人又說目前首要考慮是客戶和員工的安全，同時正努力盡快復修受影響的服務和設施，並繼續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銀行服務。教協發起明晚在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主題是無懼白色恐怖，堅守教師專業。教協批評教育局表示將會更嚴厲跟進教師被捕和被投訴的個案，認為教育局不單止並沒有做好斡旋和解釋的工作，好好保護校長和教師，為了自保對校長和教師進行迫害，威嚇教育界，製造白色恐怖，做法令人極度憤怒，呼籲教育界更加要緊守崗位，堅守教師專業。教協預計明晚會有一定數量的人士參與集會，促請警方盡量協助參與者進入場地，如果有需要就開放更多空間讓出席的人士能夠參與集會，同時亦希望參與者保持耐性和克制，以最和平的方式集結教育界的聲音。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嘅，现时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榄，影响到咧反方向去屯门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排到去长青桥。咁长青隧道去屯门方向咧就到车多影响，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大榄段。咁反方向去屯門的交通都是繁忙，龍尾去到長青橋，長青隧道去屯門方向現在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 至於較早前咧，喺大老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石門迴旋處快線嘅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交通回復正常。正常道去觀塘方向咧，近住明愛醫院嘅快線有意外，現時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只係公主道過海比較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另外，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油站。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嘅九龍入口都係車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三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各位香港朋友 ，Jeff 你好吗？ 各位同学， 亲爱的达安辉教授， 陈宏毅上，2019年， 永远怀念你的机会。 祝大家平安。汤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劳工处就嚟喺上水举办北区招聘及培训博览、哦， 我知1月3日喺上水宝荣路体育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4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黎恩浩。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直播室咧，有民阵的副召集人黎恩浩。咁而喺电话里边咧，有听众王女士啊，王女士， 喂，系，喂，系，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我想讲下咧，我寻日咧就系、是、喺现场咧，我有去游行噶、嗯，有去游行噶，就喺现场喺我2点几咧就已经去到咧维园草地嘅草坪嗰度咧，咁、啊、一路咧期间我哋等紧，大家都好和平咧，都好有耐性咁等紧要行出去嗰个维园个草坪嘅，咁期间咧有个年青人喺我侧边咧，佢着晒。蒙咗面嘅，咁、嗯、就戴咗口罩啊！佢、嗯、一路喺度温书，一路读书。嗯、我见到佢咧，我真系好，我即刻流眼泪，我好觉得好阴公。点解而家林郑嘅政府咁样对我哋啲年青人？佢考试，佢一路揸住本书，佢都出嚟游行示威。我哋企咗喺维园个草坪，企到5点半，跟住大会就话咧、嗯，要终止我哋游行。咁期间我又拍一拍膊头，我同个年青人讲，我喺度流眼泪，我同佢讲。我哋要加油啊！我话我问佢系咪考试，佢话系啊。我哋真系要加油，努力啲啊！咁、到5点半咧，大会咧就话要警方终止我哋嘅游行。跟住我哋成班维园嗰度啲人咧，全部喺度嘈啦，讲晒粗口啲人。我哋咁辛苦企咗3个钟头，我想行去游行，因为我想参加嗰、那个那个工会啊。 系 我想咧支持个工会啊嘛。咁变咗我寻日咧都支持唔到啊。因为我哋要喺维园嗰度散咧，咁就话要6:30咧就要我哋解散啦。其实根本就冇可能嘅。因为好多人，实在太多人啦，冇可能我可以喺嗰段咁短时间，我哋可以解散到嘅。 系啊，黄女士啊，警方就话咧，即系大家游行唔到啦，系暴徒嘅破坏扼杀咗市民嘅权利啦。你点睇咧？ 但我觉得呢个系个陷阱嚟，因为系局嚟嘅咯，佢引晒我哋啲市民走出嚟，啲年轻人走出嚟。跟住就我谂唔知系咪嗰啲黑警喺度搞事咯，然之后咧就话要中途就要终止嗰个游行， 就跟住又話要幾點鐘，又話如果你哋唔走唔到咧，就要拉曬佢。根本就尋日撈咗400多人啊嘛，其實200多人咧，首先係先至係其他啲人放咗，係200多人仲未放啊嘛，就話要告佢哋非法集結啊嘛。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個陷阱嚟嘅，陷阱嚟嘅咯，引曬我哋啲人出嚟，然之後咧就包抄我哋拉咗啲年青人。我落到去 Sogo 個地鐵站，我想走都走唔到，根本全部都係人嚟嘅，同埋好多防暴喺度。你啲年青人一落去咧，佢就守你身。啲年青人而家好多人都唔搭地鐵嘅，佢哋搭巴士，但係巴士佢都圍捕你，截你哋要落車守身，守背囊。 明白。 我覺得太過分啦。 嗯，好。 我仲有一樣，我想可唔可以講啊？ 哦，講埋。 而家我覺得我哋啲香港市民實在容忍力太高，點解可以容忍啲黑警？政府咁多謊言啊！根本明明睇住佢咁樣打人，拉到你仲要咁樣打，暴打，冇戴頭盔嘅阿叔佢都係咁剝個頭嘅。咁你可唔可以？我哋可唔可以開一個記者會，影曬嗰啲片出嚟俾大家公諸於世，叫啲警方解釋咯，叫林鄭解釋咯。呢啲乜警暴行為？一個警察，一個黑警都冇拉佢哋，冇告佢哋，個個蒙曬面。个遮住晒嗰啲 number， 明白， 想投诉都投诉无门。 好多谢黄女士嘅意见啦。其实好多日嘅记者会里面咧，都啲记者都有问噶啦，好具体咁问每一个情景啦。咁警方总有佢嘅解释嘅，吓， 总有佢嘅解释，同埋总系可以自圆其说到啦。 咁刚才黄女士提到话有唔知系咪有人去扮示威者去剝爛啲嘢啦，咁啊，警方就話咗噶啦，即係佢就話澄清咗，就係冇警察做呢件事嘅嚇。好，電話裏邊仲有黃先生，黃先生 你好， 喂你好， 請講， 你好， 係 啊，就我就想講，琴日嗰個遊行咧，即係如果大家和平咧，咁啊應該可以行得曬嘅，但係中途咧真係有人搞事係嘛，咁你電視影緊噶嘛，呢啲冇得否認噶嘛，係嘛？咁我想講嘅意見咧，就係既然你呢個搞手人咧，你叫人哋唔好搞，人哋都唔聽你講，咁你就唔好再搞呢啲嘢啦。你次次都俾人騎劫，咁而家個責任就賴咗你，咁你搞嚟有咩著數咧？係咪咁講咧？ 係啊，黎一浩喺度啊，最好解釋噶啦。 係我哋，你覺得我哋 啊， 黃生，你 係 你 而家係人哋同你割席啊？你明唔明啊？ 係 人哋嗰啲搞嘢嗰啲同你割席啊，人哋當你冇料到啊！你叫我唔好再搞啦！你即係攞嚟搞，成日俾人騎劫，你搞嚟做乜啫？ 嗱，黄生，我哋其 实你叫我解释啊！ 我哋都冇乜机会俾人骑劫噶啦。其实我哋咧由8月18号开始咧，都用咗成几乎4个月嘅时间，都冇办法搞游行。但系其实你睇翻咧12月8号咧，我哋嘅游行咧系好畅顺，亦都系好和平，大家80多万人咧系好和平咁啊，去到终点嘅。但系吓，点解会发生即系寻日一啲唔同嘅事件咧？咁正如头先欧嘉伦同我哋都讲啦，我哋都唔知道边个做嘅。咁所以究竟系咩人要即系制造分化，咩人系要割席咧？我哋都唔知道。但系好清楚一点就系咧，无论如何咧，我哋都会见到有好多即系前线好多前线嘅抗争者，无论佢哋系着住咩嘅装束咧，其实我哋都同佢哋可以沟通到嘅，而我哋齐上齐落噶嘛。 你叫佢唔好搞啊！你俾下面，等我游行完之后你搞，咁啊唔关你哋事啦。 嗱，黄生你又讲得，黄生其实你讲得好，你讲得好有意思啊。 人哋唔听你讲喎。 嗱，黄生你讲得好有意思。 系人哋同你割席啊！你知唔知啊？你唔好讲得咁清楚啊！你唔同人割，系人哋同你割席啊！人哋当你隐形，你唔好搞啦，系咁啦，收线啦。 好，多谢黄生 嘅意见。嗱，其实咧，琴日我哋咧喺终点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民阵嘅团队咧，都知道有一啲嘅示威者咧，系好想保护一啲即系所谓和理非嘅市民咧，佢哋试图咧喺北大街度堵路嘅。咁但系当我哋去到即系同佢哋了解咗之后，解释俾佢听，其实即系如果你即系封咗北大街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市民咧，佢冇办法用到沿途嘅巴士咧，系离开现场。咁经过商讨之后咧，其实佢哋都开放翻北大街。咁对我哋嚟讲，其实啊，即系原来唔同嘅抗争者，无论佢系有啲咩嘅策略，或者佢对游行有啲咩嘅信念咧，大家可以沟通到。但其实喺湾仔发生事故嘅时候咧，嗰啲嘅示威者又似乎唔系用咁嘅态度。咁究竟系咪同一班人，或者系唔同嘅人咧？咁我哋真系不得而知啦。 咁以后点样搞游行咧？咁以后有咩要注意呢？ 其实以后点样搞游行咧？最后咧都系睇警方点样去协助我哋去进行。其实每一次我哋游行都系好。 嚴格好盡力咧，係依從警方嘅安排，我哋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我哋唔滿意佢嘅條款咧，我哋會上訴。但最後嘅結果就係點樣咧？當我哋能夠舉辦合法嘅遊行之後咧，警方隨便可以腰斬嘅，亦都唔會事先同主辦單位係有一個充分嘅商討，就夾硬屈我哋咧，話我哋同意咗佢嘅做法。咁呢個做法用翻佢哋嘅講法就好唔理想，亦都係好阻礙到其他嘅市民以後咧點樣去出嚟咧，係參與我哋呢啲合法嘅遊行。 读紧初中嘅时候，读到首诗啊，帘外雨潺潺啊，天气预测呢样嘢咧，我哋以前个台长岑柏先生经常都讲噶啦，天气预测既系科学亦都系艺术，而家都啱噶、哦。 佢系前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我哋嘅天气大神武哥梁咏武。 和平有少少系奢求，但系其实唔应该系嗰个奢求嚟噶。天下太平，这个是我2020的愿望。 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智能障碍人士是怎样发挥舞蹈潜能的呢？ 除了学习跳舞，他们还要学习团队精神、情绪管理，还有美容化妆，还有 不用还有啦，听下心飞舞团的朋友分享他们的学习和演出经验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最後15分鐘的時間，今天在直播室裏面的黎恩浩現在回復評論員的身份，我們講一下一些跟遊行示威之外但是都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 人命有關，就是在武漢就有不明肺炎的患者出現，總共有27宗不明原因的肺炎個案，而當中有四分之一是嚴重的，而且那個致病源看嚟仲未揾到，或者最少系未公布啊，咁所以咧，而家都大家好关心啊。 其实而即系依个情况咧，可能即系一啲即系曾经经历过即系2003年 SARS 嘅朋友咧，其实可能都会有种担心，因为其实即系之前其实亦都有一啲嘅即系专家都认为，其实好多好相似嘅情况，但实际而同时咧，亦都开始即系可能有啲地方嘅市民咧，亦都开始有一种嘅担心，开始去抢购一啲嘢，譬如抢个口罩啊，甚至听过可能好似即系 SARS 之前发生就好多时候又要饮即系板蓝根啊，好多嘢而家又会发生。咁但系我谂最紧要嘅就系其实。即系政府，即系有冇一个好具体嘅措施，即系可以去令到香港人安心咧？尤其是即系十多年前，即系沙士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好多时候系由呢个中国大陆即系传落嚟嘅啲情况，大家都好担心，有一种嘅恐惧。咁今次亦都到好相似嘅情况。咁但系我哋睇翻，即系其实即系食卫局，就系同埋呢一个嘅袁国勇教授啊，佢哋去即系向我哋系去即系解话嘅时候，或者系去俾一啲信心我哋嘅时候咧，其实对我哋嚟讲都会觉得，即系咁除咗即系要医院提高警觉，即系嗰个出入境口岸要加强啲监察措施之外，有冇啲具体嘅措施市民可以预备去防范？咁但我哋睇翻，其实香港市民过去几个月都成日都会担心，即系自己嘅卫生同埋自己嘅健康噶啦，即系由催泪弹又好，或者系即系俾唔俾我哋戴口罩出街又好呢啲嘅情况。咁我觉得政府系应该即系俾到更大嘅信心我哋。 系啦，今日咧就有啲令人担心嘅消息嘅，就系有一名去过武汉嘅女子咧系。入咗去屯門醫院嘅隔離病房啊，咁佢去過武漢，咁就話有一啲唔舒服啦，咁但係而家就已經退咗燒噶啦，咁最新嘅消息就話佢肺部嘅 X 光咧就都冇花嘅嚇，影像係清晰嘅，咁而喺武漢就冇到過街市嘅，而到下晝咧。将军澳医院又有个女病人，曾经到过武汉就求医，咁但系初步诊断咧，佢就冇发烧，亦都冇去过武汉嘅海鲜市场。而刚才去咗屯门医院隔离病房嗰位女士咧，就已经经过咗禽流感沙士测试，结果咧系阴性反应嘅。电话里边咧有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学讲座教授许树昌嘅，许树昌你好啊。 系你好， 你好。 今次大家都会比较担心，系咪又系沙士咧？而家得到嘅资料咧，嗰种病毒查到系乜嘢病毒未啊？ 暂时咧，我嘅资料都唔会多得过你，都系有话27个个案，有7个严重。咁我都问咗啲内地嗰啲同行咧，佢哋 暫時都唔係好多資料，因為佢哋唔知係咪未有最後答案定係點樣。 係啦，咁我 但係香港嗰啲個案就似乎就好輕微咯。 係， 即係屯門嗰個個案連 X 光片都冇話肺炎嘅跡象。 係， 咁今日都退咗燒，同埋即係唔需要咪額外氧氣。 咁大家都好關注武漢嘅情況啦，武漢即係嗰個發病嘅情況有啲乜嘢係值得大家要關注？點解大家今次會咁著緊啊？ 唯一佢特別咧，就係佢喺嗰個海鮮市場嗰度嗰啲個案咧，全部都係嗰度發生啦。咁27个个案裏面有7个係嚴重啦。咁呢個比例咧，就同當年2003年我哋沙士嘅時候咧，就有啲近傍嘅。即係當時我哋會4位入院嘅病人咧，差唔多有1位就要去深切治療部嗰度插喉或者聞到好高嘅氧氣，因為呼吸衰竭。所以如果計嚴重程度咧，佢就似乎有啲近傍嘅。咁暫時就冇聽到話有死亡率，佢哋亦都裏面就話冇人傳人嘅跡象，咁呢個又似乎又好啲喎，因為當年沙士喺香港咧，就好多醫護人員因為近距離照顧嗰啲病人咧，就受到感染。 系，许树昌其实咧，即系今日，即系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区议员咧就话系会唔会，即系面对而家嘅情况咧，就应该即系暂停呢一个南下高铁途经武汉站呢啲嘅班次。其实你觉得有冇咁嘅需要呢？ 似乎又言之过早啊，应该等内地佢哋多少少时间搞清楚究竟系边一种嘅病毒引起呢个问题，先至再决定。 系啦，咁而家嗰个化验嘅结果，咁初步嘅估计就系唔系我哋熟知或者之前见过嘅一啲病毒啦，系咪可以咁理解啊？系一啲新嘅病毒。 我听到就系佢唔系沙士啦，又唔系禽流感啦，又唔系普通嘅流感，咁会唔会系啲新发现嘅冠状病毒啊？因为如果系新发现嘅，你旧有嗰啲测试未必测到噶嘛。咁佢哋要仲要做啲新啲嘅基因排列，先至可以揾到个原因出嚟。 咁如果系一种譬如新变种嘅冠状病毒咧，系咪可以理解都可能同以前嘅沙士差唔多咁嗰种犀利嘅程度系差唔多，或者系？ 嗱，我哋而家又唔知系咪真系啦。咁如果假设佢真系有啲新发现嘅冠状病毒咧，咁因为系变个种先会传人噶嘛。 系。 咁所以都要小心，因为我哋冇抗体嘅。如果你系接触到嘅话，就会有受感染，就会发病咯。不过暂时嚟讲，佢就系未有死亡个案啦，亦都话冇人传人或者医院爆发。咁呢个就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即系个传播性似乎又唔系话非常之高。不过要揾清楚究竟个来源喺边度咯，因为嗰个市场除咗海鲜，就话有野味， 系乜都有嘅。 第一个个案嗰个系卖生果嘅公主，又唔系卖海鲜，所以究竟个原因咧，我相信内地佢要做啲流行病学嘅追踪，同埋做啲实验室测试咧，先至搞清楚嗰个内容对唔对？ 系咁，其实即系因为呢个嘅即系肺炎嘅即系呢个嘅所谓恐慌啦，咁有啲即系人已经开始喺网上就我哋一定要快啲抢购口罩，甚至就系要抢购一啲可能系即系中药啊、靶男根啊呢啲。咁其实即系如果对于即系市民嚟讲，其实即系有冇啲咩具体嘅措施系可以让佢哋即系有备无患呢？而家？ 咁一般嘅呼吸道嘅病毒咧，都係經呢個飛沫同埋接觸傳播嘅。咁最緊要就係做好個人衞生啦。如果去啲人煙稠密地方，咪戴翻個外科口罩，同埋多啲洗手咯。咁如果萬一真係要去武漢公幹嗰啲人士，你都要做足咯，即係戴啲外科口罩，戴啲洗手嗰啲清潔液啦。有時未必可能揾到水喉，用啲清潔液捽下手都好過係冇，因為好多時嗰啲飛沫咧。近距離佢係 1.8 米內就可以吸到入去啦。咁但係啲飛沫有時落咗啲台面啊、扶手啊、地鐵啊嗰啲扶手啊，你肉眼睇唔到噶嘛。如果嗨咗，跟住又捽眼捽鼻，咁亦都可以經呢個接觸途徑係受感染。所以要做好啲個人衞生，戴埋個外科口罩，多啲洗手。 係啦，我諗即係好多市民都會諗翻起十幾年前沙士嗰個情況啦。嗱，而家。過咗十幾年啦，成個醫療系統同2003年嗰陣時有咗經驗啦，其實有咩唔同咧？多咗啲乜嘢咧？我哋係咪唔使咁擔心噶啦？ 而家香港嗰個醫院嗰個設備同埋條件就比起2003年好咗好多倍啦。2003年我哋冇正統嘅負氣壓房嘅，我哋淨係得頂多一個大病房裏面可能有兩個單人房，開個抽氣扇就當咗係負氣壓。但係2005之後咧，政府投放咗好多資源。咁而家所有嘅公立醫院、急症醫院咧，都有超過每間都有超過100张負氣壓嘅病床。咁嗰啲發燒個案、流感症狀個案咧，就全部入曬裏面隔離咗，咁就可以 早啲截斷咗嗰個傳播鏈，少啲機會會引起社區同埋病毒爆發咯。 嗯， 同埋醫護人員亦都對嗰個流行病流呢個傳染病嗰個認知亦高咗好多啦。即、譬如我哋而家去巡房，就算啲非高危病房，我哋都會戴咗外科口罩先入去，亦都會洗手。睇完症之後，亦都會再洗手，然後先走。咁去到高危病房，更加我哋如果係高度傳染性嗰啲，我哋要戴啲 N95 面罩啊，亦都會做足啲預防措施。所以今日嘅處理呢啲傳染病個條件就好過2003年好多。 嗯，其實咧你自己一路都會留意住內地嗰個疫情啊，咁究竟裏邊乜嘢人受感染啦，同埋佢哋之間嘅關係啊，各樣嘢其實好似乎啲資料都未有嘅噃，即係你哋醫護界都係冇噶嘛。你哋同內地都有啲 。我哋收嘅資料都同你掌握嘅差唔多。咁我已經問咗啲同行係喺裏邊都識好多人嘅，暫時佢哋都俾唔到啲額外資料我。咁我希望未來個一兩日會有多啲資料放到落嚟咯。 係，但譬如如果我哋即係預計，即係如果按你即係嘅經驗或者係分析咧，其實即係內地嗰個肺炎疫情要爆發到咩嘅程度，先我哋要更加即係真係要有一個即係極高度嘅即係危機意識，就係甚至係要去即係開始係同呢一啲嘅即係來往啦等等係要隔離咧。其實 嗱，如果去內地嗰啲個案咧係急速上升嘅，咁就要小心啦。 嗯。 即係舉個例，譬如當年沙士啦，威爾斯裏面頭嗰兩個禮拜，一個病源已經可以感染到138人。如果去到呢啲咁高度傳染性，個夠受感染人數個數字係咁上升，咁就要特別小心啦。 我諗， 但暫時嚟講就似乎未睇到呢個現象。 係，我諗最關鍵嘅就係有冇會唔會人傳人啦。咁但係就咁睇嚟，而家嘅流行病學資料似乎佢冇公布過，我哋都好难判断系咪人传人，即系其实系有关方面讲，我哋暂时信住先，可唔可以咁理解？ 嗱，佢系啊，佢就话冇人传人嘅迹象，咁我唔知佢嘅意思系入咗病房之后冇人传人啦，定系点样？即系呢个真系要多啲资料啊！ 系好，咁我哋希望吓短时间会有多啲资料知道啦。唔该晒许树昌，唔该晒。 O、okay, K， 好。 许树昌系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学讲座教授 啊，其实即系我哋听完即系许教授嗰个嘅即系分析同埋见解咧，其实都睇到一个比较可能比较基本嘅问题都未处理，就是、可能啲基本事实，即系究竟我哋掌握到几多少？其实即系可能无论系我哋甚至系政府，究竟佢公布咗几多嘅资料，无论系香港因为即系内地政府公布咗几多少资料咧，其实我哋都系好唔充分嘅资料去知道。咁但系实际上社会嘅恐慌，其实可能都慢慢会浮现。咁其实我哋而家要面对，除咗就系嗰个实际嗰个资讯嘅问题，亦都系公众信心嘅问题。 我谂就公开资讯系好紧要啦。嗱，如果话嗰啲即系患者究竟系咩人咧？嗱，根据一啲内地媒体嘅报道咧，即系嗰啲患者咧就大部分都系嚟自即系嗰个市场嘅一啲摊档啦，就做过蔬菜啦，做食用菌啦，即系啲菇类啦、调味料、鱼虾生意啦。有两个患者嘅店铺咧就喺隔离嘅，另外两间咧就喺唔同嘅街巷嘅。咁有讲法咧就系话海鲜店老板一对夫妇就一齐染病。等等啦，咁另外咧就係其中兩個人咧就係母子關係，咁其實要了解曬呢啲關係咧，先至能夠比較有把握知道係咪人傳人，咁而係咪人傳人咧，就係剛才阿許樹昌所講，即係會唔會急劇飆升咧？嗰個患者其實人傳人就會你好難隔絕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大家要即係都會想知道嘅問題嚇。 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而家其實呢啲嘅資料咧，其實我可能我哋只能夠最基本嘅方法就係其實由特區政府即係食衞局係同內地去做溝通。咁但係呢方面其實究竟溝通到幾多咧？係咪即係甚至可能係短時間有新嘅公布咧？其實係好即係我咁即係睇下特區政府有幾大嘅主動性去同佢哋去做呢個嘅即係協商啦。 嚇！我諗大家即係如果有廿幾歲嘅朋友都會記得，即係2003年沙士嗰種慘況啦。基本上大家都不敢出街啦，而且咧就係好恐慌啊！即係你知道，即係最大嘅恐懼其實係因為你唔知道你驚啲乜啊嘛。 係啊， 我記得就係嗰陣時沙士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你係完全唔知道嗰樣嘢究竟係細菌啦，定係乜嘢病毒啊？咁然之後後屘知道病毒咯，咁係邊一隻病毒咧？咁當時又唔知揾咩嘢去醫啦。又唔知道佢傳播途徑啦，因為無端端成等淘大花園嘅一等樓啦，咁不同嘅層係啦， 搬咗去 呢 個嘅， 要隔離啦，同埋不同層數都有人感染啦。究竟個感染途徑係乜嘢咧？咁所以嗰陣時係 好多嘅迷團咧，唔知道咧，先至令到成件事係更加恐慌，同埋資料又唔夠咯嗰陣時。 所以即係要吸取教訓嘅話咧，其實政府應該盡快係同即係內地咧係攞到更多嘅資料，亦都其實我哋好期望咧，即係內地政府即係真係用一個透明嘅方法係讓到我哋知道，亦都唔令到尤其我哋而家除咗即係所以日常可能經商嘅往來，咁你都會仲有自由行噶嘛，咁大家可能即係盡量唔好喺啲方法令到大家所謂對中港嗰個嘅即係不信任又更加升温。 好，今日唔該曬。